品。另一名被告黄英杰就没戴口罩。控方说施暴行为有组织同有预谋，维持约30分钟，最少24人受伤，包括骨折。近日参与反修例活动被捕的一名女子说，在警署被拘留期间被强迫脱光衣服搜身。律师陈慧元形容事件不合理，亦没必要，是纯粹的凌辱行为，要求警方回应。陈慧元说，女事主被送往警署前已经留衣并穿上医院睡衣多日，其后家人向她送上的衣服亦已经被警员彻底搜查过，身上亦只有一张身份证，根本不存在搜身理由。又质疑为何警员会在搜身后才要求女事主签署同意搜身的表格。公民党成员陈淑庄说，一般搜身程序都会在拘捕后不久进行。另一名律师蔡子允说，女事主原本应由医院直接送去法庭，但途中被送往警署搜身。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地区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白鹿集结在高雄之东南约6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移向台湾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初时同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有烟霞，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星期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除有两三日骤雨较少，天色好转。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79点，升130点，总成交金额742.4亿，上证综合指数2897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9362点，升11点。部分港股的最新造价，腾讯控股334.2升3.2，友邦保险77.75升0.5，中国平安91.8升0.3，建设银行5.79升1仙，盈富基金26.9升1毫，中国人寿18.72升5.8，美团点评70跌1毫，石药集团15.7升5.2，信宇光学科技105跌1蚊，工商银行4.95升2仙。外币对港元的现价，港元7.841，英镑9.572，瑞士法郎7.947，澳元5.3，加元5.89，新西兰元5.005，欧元8.679，每百日元对港元7.3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26。日经平均指数20710点，升82点。港金现价报14000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5.84美元，卖出1496.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塞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沿住呢个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之路都多车嘅，咁啊龙尾近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公主道过海正常，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学园街。九龙路面方面啦，咁啊而家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近住卫理道至到广华医院嗰段咧比较多车啊，有啲挤塞嘅。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至到码头段，交通比较繁忙。另外咧就系柯士甸道西去火车站方向，去呢个红磡火车站方向啊，近住柯士甸站嗰段咧都比较塞车噶。港岛嗰边咧，睇下大家啦。咁啊，中环嘅天华道就仲系有临时交通安排嘅，天华道一带继续封闭，不能够通车。新界方面咧，沙田嘅大涌桥路有紧急维修，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第一城对开嘅快线需要临时封闭噶。 安全车速报告有龙翔道星河名居去观塘，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元朗。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今晚嘅日落时间咧系下昼嘅6:49，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坚持，坚持。 1949，建国以后， 我系主持人郑明仁。中国前30年嘅工人，所有嘅工作咧都系由国家分配嘅。到后40年啦，国企改制啦， 咁个情况系点啊？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毅 喺个意识形态上高，就基本上系放低咗工人嘅地位，就出现咗一个阶级分化嘅社会。 星期日下昼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1949，建国以后。 我好担心层楼被人卖咗，或者按咗俾银行，自己都唔知啊！ 你梗系冇用土地注册处嘅物业把关二服务啦。 咩嚟噶？ 用咗呢个服务，如果有任何影响你层楼嘅文件，交去土地注册处注册，你都会收到电邮提示。 咁业主咪可以安枕无忧。 快啲上 landred.gov.hk 攞多啲资料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冇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代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 星期五的下午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天有陈燕平在这里。现在温度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的。在反修例的风波之下，其实有一些不同的企业也都是受到不同的地方的单位可能是有一些批评，又或者是加诸了其他的一些条件的限制，或者是向他地方发出一啲新嘅规则指引，要求佢哋遵守嘅。咁啊，其实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咧讲两个都香港相当之重要嘅企业啊，就系、是、国泰以及系地铁咧嘅一啲嘅新嘅做法啦，或者系近日嘅一啲嘅举措啦。啊，先讲咧国泰啦，如果大家咧都仲记得啦，就系、是、较早之前啊，大概系2个礼拜前啦，咁就内地嘅国家民航局咧就对于国泰啊发出咗一个叫做风险嘅警示啦，咁主要咧其实就系讲紧咧话，即系如果有一啲嘅人士系有参与一啲嘅非法集会啊等等咁样咧，咁啊。就是话究竟会唔会即係要確保嗰个航空嘅安全呢，咁嗰陣时呢其实国家民航局係喺今个月嘅9号啊向国泰发出重大航空安全风险警示嘅。咁喺发出咗呢个警示之后啦，随后呢喺上个星期五啦，就有佢哋嘅行政总裁何稿啦，同埋另外一位呢顾客及商务总裁卢家培辞任㗎。咁其实喺 幾日之前咧，亦都有尋日咧，亦都有傳媒報道啦，就係、是、指出咧係國泰佢哋內部咧有一啲嘅信件咧，就俾咗佢哋嘅員工。咁最主要咧就係講到關於員工咧嘅個人社交網站咧嘅使用啦。咁然之後到尋晚咧，就有一個消息傳嚟啊，係港龍航空公司空勤人員協會主席施安娜咧遭受解雇噶。根據佢今日喺記者會入邊所講啦，佢就係8月20號準備咧上一班咧往內地嘅航班工作嘅時候啦，就突然被公司抽起，並且等待咧再調配，然之後第二日咧就邀約佢同公司嘅管理人員會面，喺會面當中。公司的代表同佢展示多张咧，佢喺自己嘅社交嘅网站私人账号发布嘅照片啊，同埋贴文嘅截图啦，然后问咧嗰个账号系咪属于佢？咁当佢答话个账号系属于佢之后咧，就随即咧被解雇啦。咁啊，呢个事件亦都系引起咗关注啦。咁啊，都咧頭先所提過嘅就係國泰咧對於員工個人使用社交網站嘅一啲嘅即係規定啊，或者係啲嘅提醒啊，亦都咧係引嚟有一啲嘅員工嘅質疑嘅，就話係咪已經係限制埋咧個人嘅活動自由？咁而另一邊雙咧，亦都可以留意到咧，就係內地嘅官方媒體啊，包括咗係《人民日報》啦，同埋央視啦，亦都咧係以微博啊或者係報道啦，係批評咧港鐵咧之前係曾經咧開出一啲嘅空嘅列車啦，接載一啲係人士，即係示威嘅人士咧離開車站嘅。咁大家都記得啦，喺星期三嘅時候咧，元朗西鐵站咧，亦都係本來就有市民咧喺嗰度靜坐，後尾咧亦都演變成一個警民嘅對峙。咁後尾亦都有一啲嘅空嘅列車啦，就載咧嗰啲嘅示威嘅人士咧離開咗元朗站嘅。央视同埋人民日报咧都系加以批评嘅，咁而港铁咧亦都系做咗一啲嘅，琴日亦都发布咗一啲嘅新嘅，即系有新闻稿啦，就讲咧就话如果第二时啊，如果车站咧系有一啲嘅暴力事件发生咧，咁可能咧会喺未经警示之下咧就会关闭嗰个站噶啦。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对于种种事件有啲咩嘅睇法？同埋有啲嘅分析咧，可以打嚟18723 1，同我哋发表你嘅意见同睇法嘅。 今日新闻追踪，2019年8月23号朝早11点，机管局获得高等法院批准延长机场示威禁制令，有效期直至另行通知。11点半。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回應市民關注智慧燈柱的私隱問題，他說燈柱是為了推動智慧城市發展，並沒有人臉識別功能。 智慧燈柱是沒有人臉識別功能的，亦不會讀到你的身份證的資料，請大家不用誤信謠言，強硬將智慧燈柱說成用來侵犯個人私隱，甚至咧同國內嗰啲社會信用體系扯上個關係。 下晝1点，港龍航空空勤人員協會主席施安娜日前被即時解雇。佢話喺會面中，公司代表曾經展示佢嘅社交網站貼文，但係冇解釋解雇佢嘅原因。 呢個打擊咧，唔係對我一個人啊，係對所有嘅同事，國泰嘅同事，成個航空業界，甚至乎成個香港。究竟呢個白色恐怖幾時可以停呢？我哋從來冇諗過放棄一間公司，但係好可惜，公司放棄咗我。 4点，監警會話大型公眾活動所衍生嘅需匯報投訴有183宗，53宗涉及721元朗事件。監警會就收到超過1300份資料，包含有多過25000个圖片同影片連結等等。監警會副秘書長梅達明： 除了公眾的資料之外，我們是要求了警方呢是給一些進一步的資料給我們，例如使用武力的指引，是這幾天當日呢人手調配，都想知道從警方的記錄這幾天究竟發生什麼事。 警方反對周日葵芳集會遊行，但是就不反對荃灣集會。新界南总区警司韩远军： 如果那里进行集会，将会有大量的人群聚集，相关的小巴站、巴士总站都不能够运作，而附近的道路亦都会被堵塞，影响整个区的行车，亦都会令到参与的市民有危险。 警方在作出风险评估之后，考虑到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同埋保护他人嘅权利同埋自由之后，警方对于第一个喺葵芳南巴士总站嘅公众集会同埋游行予以反对。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国家民航局对国泰咧所发出嘅一个即系重大嘅航空安全警示咧，就系喺9号嘅时候咧，8月9号嘅时候作出嘅。咁嗰阵时咧有3点嘅要求，其中咧系包括咧对所有参与同支持非法游行示威、暴力冲击活动以及咧有过激行为嘅人员咧立即停止佢执行非内地航班或者系执行咧同内地航空运输活动相关嘅一切职务活动嘅，咁啊，大家点睇而家嘅情况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电话旁边咧，我哋就请嚟啦。今次喺港龙事件之中嘅被解雇嘅人士啊，就系港龙空勤人员协会嘅主席施安娜。施安娜你好， 系你好啊。 请你讲一讲咧，其实公司同你嗰个会面嘅情况系点样嘅？ 嗯。可以啊，我咧本身喺19号至21号咧有一个3日2夜嘅过夜航班，咁系去北京同埋杭州嘅。咁我喺飞北京嘅时候咧，出发之前咧，我就喺 Facebook 咧 post 咗一个 post 啦，就话啊，我嚟紧咧飞一个3日2夜嘅航班，如果我发生咩事嘅话，起码俾大家知道系点解啦咁样。咁我飞到北京嘅时候，我都好担心嘅一开头，点知其实好顺利，一切即系过关啊，去到酒店啊，我知道好多同事都好担心我，但系我都即刻即系去报平安，话哎冇乜嘢，好顺利。咁啊，北京翻嚟继续喺机场谂住再去杭州，点知去紧机口嘅时候咧，收到公司嘅电话，你咧其实而家可以唔使去啦，你可以放工啦。我就好奇怪，因为我本身一放工北京翻嚟都冇任何一啲特别指示，点解喺过咗个几钟之后会突然有一个转变啦？咁当初可能我就谂公司可能避免真系有麻烦啦，不如咧索性唔好飞大陆就算啦。咁就叫我第二日就 remain 一个叫做 duty to be assigned 嘅 duty，就等一下有咩安排， 等进一步分配系。 咁我就好啦，翻屋企咁諗住做啊，公司真係安排都幾好啊，即係避免衝突或者有大家嘅不必要嗰啲嘅麻煩呢，就可能又特別可能想講我哋工會人士又比較敏感，可能公司作出一個安排我哋都幾欣賞嘅咁。點知第二日我2:30公司打電話嚟，Rebecca 你可唔可以喺2个钟头內返嚟我哋公司呢？我話OK， 我都冇問嘅原因，我就係諗翻去可能真係了解一下啲發生咩事咁。咁我4:30翻到去，入到去係2个公司嘅管理層啦，就去我叫我去間房，就擺坐低就擺出3张print out 嘅我嘅 Facebook 嘅一個 post。一個 post 係我同同事用 post-it 我寫住 Happy Birthday。同同事分享佢生日嘅喜悦啦，另一个我系我自己个 life story 入边嘅一啲言论啦，另一个就系我讲关于我头先话同同事讲话我嚟紧有一个3日2夜嘅航班，咁样去北京、杭州，大家睇下有啲咩事会发生啦。咁我想强调我自己嘅 Facebook account 系我自己私人，不嬲我嘅私人度都好高嘅。 系， 咁我完全冇谂过点解我呢啲 post 会俾人哋 screen cap 咗。然后就不断地去嗰啲男士 group 去分享咯， 即系以之前已经发现到有呢个咁嘅状况， 有呢个状况，咁我谂算啦，呢个真系网络欺凌，其实都唔系第一日发生噶啦。咁而作为一个公众，即系一个人物，我都觉得唔紧要，我都可以承受呢啲咁嘅骚扰，因为佢又唔系真系喺身体上面嘅一啲暴力啦。咁呢个我都可以算，但系我最估唔到系公司竟然问我呢、这个 Facebook account 系咪你噶？我话系我嘅，咁我而家要正式宣布一个程序咧，就系公司系需要正式将你立刻解雇。我嗰刻系完全觉得吓，我只系答咗呢个 Facebook account 系属于我嘅，我亦都冇错，我 post 嘅嘢，呢个系我私人嘅 account， 我冇 去做一啲任何關於攻擊公司之任何政治，首先所講嗰三項暴力啊，或者係要鼓勵人哋參加非法集會，亦都冇關於呢方面嘅言論。點解公司要炒？我就問，其實我可唔可以問點解？佢就係話我唔可以答你點解。 嗯， 呢個我完全係做咗咁多年，我自己都要 handle 我啲會員嘅一啲求助個案。我想講。有咁多个解雇嘅个案，我从来未听过系冇原因嘅解雇，直至我喺呢个方面我都唔系第一个啦，即系之前有好多，即系譬如国泰嘅机师啊，其他嘅地勤同事，原来佢哋嘅答案同我一样，都系话冇原因。 嗯， 呢个系我哋唔可以接受，系因为你咁大嘅机构，而我亦都系做咗一个咁多年17年嘅员工，而我。只是想问我其实违反了一些什么守则呢？公司的什么守则？我犯了些什么？你连给一个 warning 我都没有，你竟然是一个电话叫我回来，就是说将我立即解雇。这个我想这个不是只是对我个人交代，而是对所有为今次事件我想说是遭受同样情况的同事，即系国泰嘅地勤同埋机师，佢哋受到嘅打击其实一样。我好想俾大家知道，原来佢真系陆陆续续喺度开紧刀。 嗯， 咁我哋好明白公司受嘅压力，所以我哋一开始投所有人，我都相信香港人都系话，大家嘅枪头真系对外啊，真系唔系对住自己啊，大家一齐努力去做好啲啦。咁、希望公司保得住，我哋一齐保住间公司。大家就真系尽量唔好太过激嘅言论啦，即系好似俾人即系费事老师告发老师，俾即系话我哋出界咁样嗰啲。但系估唔到我哋竟然我都冇做过任何嗰方面所谓文我所讲嘅，因为如果唔系我就入唔到境啦。嗰日喺北京，已经点解都要咁样被无理解雇咧？完全系。好唔 開心。我想請問聲咧，就係你話管理層咧同你展示咗你三張喺社交網站嘅即係打印嘅文件啦嚇，咁一張咧就係慶祝生日啦，一張咧就係你頭先講即係北京飛北京飛杭州嗰個言論啦，咁第三張你話係限時動態上面嘅言論，即係 life story， 咁嗰度。那個言論介唔介透露是不是涉及到政治性定點㗎？ 又唔係喎，涉及政治性，我係涉及公司當時嗰日直接就係我哋嘅主席 Rupert 同埋阿 Paul 要宣布辭職。係。咁我嗰刻係非常之激動啊！即係睇到呢個消息，我諗都唔係就係我，係全公司嘅人，甚至係香港好多人都會見到呢個消息都覺得哇！佢哋竟然要咁樣去做，去保住間公司，大家的心情都係非常之激動。我就話。其实为什么会引致有这些情况发生，如果不是有一些压力去令到公司一定要去做一些事去保住公司，为什么会令到这两个高层要主动辞职呢？那我那刻的心情我就是写了在个 Life Story 的话，其实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大家同事之间还要互相指骂，还要因为不同的立场去要互怼啊，是每一日在那闹、其实我们不应该团结一致咩？即是不应该团结一致去保住间公司咩？如果大家公司有时我话是揽住即是揽炒我就是我真的就是这句说话是我好放在心里面，我觉得是好想分享，所以我不会特登 post 出来，因为我想讲这些是我自己的心里面的感受，如果那些人是要特登 click 入去看先至會睇到 嘅。嗱，蕭能，咁我想請問啊，即係你頭先就話啦，即係其他同事啦，咁除咗國泰之前因為其他原因而即係唔同嘅原因啦，而即係解雇咗或者係即係辭咗職嘅嗰啲嘅機師啊，同埋地勤人員之外咧，你仲有冇其他喺國泰或者港龍嘅人士係近日遭受到呢個解雇嘅，而係個原因未明㗎？ 收到求助個案。但是他們現在都還是處理緊，還未約見，但是已經有約見個案我們收到的，我們不是就是我，即是我們不同工會譬如 Carol 都收到這些求助個案，我們是很不開心，即是我們不知道他將會發生什麼事，但我們都估計到可以預計到的，既然他都可以對我們十幾個這樣做 了。那我想問他約見那裡呢，是不是即是有些已經見了了，是不是 約見中，都是大部分都是今天，即是四五點 咁，明白， 照跟進啦。咁但係嗰啲嘅同事，據你所知，係咪都有參與到可能係機場集會啊，或者唔同程度上有參與今次反修例嘅行動入邊嘅一啲嘅事情咧？係咪啊？ 都好大機會係咯，因為佢哋都係有好多約見咧，係冇講理由嘅， 係 都係公司只係話我淨係想你翻嚟見一見面，有個 meeting 啦，即係好似公司約我嘅時候都冇講理由嘅。 明白，咁 但係更加估到啦。 明白，員工心情如何啊？ 員工嘅心情咧，本來已經好低落噶啦，但係大家真係頂硬上嘅啫，一路都係話，即係大家都唔想冇咗份工。當初公司管理層同工會見面都話，我哋不如一齊合作，去同啲員工講下我哋而家係可以做到嘅嘢，大家一齊去做保住公司。大家只可以話我哋忍耐捱過一個難關咁去做，都咬住牙關。點知公司連我都契顧埋嘅時候，我同事嘅覺得係，其實我哋嘅底線係去到邊啊？要。当佢咁样打压落嚟嘅时候，咁系咪代表佢就唔会再进一步打压？其实呢样嘢系冇人可以估计同埋可以肯定嘅、哦。咁我哋就会觉得，其实你牺牲啲同事，其实系咪真系做到可以保住公司呢？当然我哋希望系可以啦，但系同事系咪已经系人心惶惶到话，不如我俾你炒我啲钱，我系咪要辞职啊？其实你 系 打压航空界，当然可能其他界别都有。 明白，呢、這个就系你哋心入边或者你呢一刻咧所接触到同事嘅感受。多谢晒你 ，Siona， 倾到呢度啊，唔该晒。Siona 系港龙空勤人员协会主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星期三晚元朗西铁站示威活动期间，港铁安排专列在元朗站接载示威者。东九龙总区高级警司傅日庭表示，警方并没有参与港铁当晚的列车调动安排，列车是否停站或者安排专列是港铁决定，但警方在公众活动期间会同港铁紧密联系。对有市民发起今晚香港之路活动，在多个港铁站外手牵手捉成人链，傅日庭说没有任何人正式通知警方会进行有关活动。有市民计划星期日在荃湾和葵青区游行，从葵芳南巴士总站游行到荃湾公园，抗议警方滥用武力和争取五大诉求。警方作出风险评估后，反对在葵芳南巴士总站举行集会和游行，但不反对在荃湾公园中央广场举行集会。今天下午已经向主办者发出有关通知书。警方解释，葵芳南巴士总站和附近道路设计难以容纳上千人，该处是来往内地的直通巴士站，有大量市民和旅客出入，在该处举行集会会造成人群聚集，道路会被堵塞，影响当区行车。警方又说，葵涌警署、荃湾警署、新界南总区警察总部曾经被示威者冲击和破坏，集会和游行路线接近这三座警察建筑物，警方有理由相信活动参与者可能作出激烈行为，超出主办人可以控制的范围。监警会自反修例运动以来，截至昨日收到183宗投诉警方的需汇报投诉，其中87宗属于疏忽职守，占各项投诉中最多。监警会接获超过1300份资料，包括文字、图片、录影片段、超连结等，涉及超过25000个项目。监警会已经安排观察员出席了95次投诉警察课就需汇报投诉个案进行的会面和证据收集工作。监警会主席梁定邦表示，监警会的审视工作将分三个步骤，包括厘清事实、评估和建议，正是邀请海外专家成立小组，并以联络英国、澳洲等地学者和监察机构专家参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拿大会见总理杜鲁多和外长方伟兰时表示，美方团队正是努力帮助被中方拘禁的两名加拿大公民获释，又期望中方能够信守国际承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美方有关表态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他又说，有关案件和美国毫无关系，美方更加没有任何资格对此说三道四。中方强烈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法治精神，尊重中国司法主权，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停止在法律问题上搞双重标准。他重申中国是法治国家，中国司法机构依法独立办案，依法保障有关加拿大公民的合法权利。天气方面预测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有烟霞，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星期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少，天色好转。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南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的第二三线有意外，咁影响到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小榄，亦都影响到咧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而家车龙排到近龙日村。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的第二三线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小榄同埋黄珠路近龙日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龙翔到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之后提翻大家，在大涌桥路因为有紧急维修，而家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第一城的快线仍然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大磡道去观塘，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元朗。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逢双数月份嘅大城小事，你会听到佢哋嘅声音。 我系每个双月星期一晚大城小事嘅主持人焦炳恒。 大家好，我系住喺冲绳嘅香港人岑浩轩。 Hello， 大家好，我系大城小事节目嘅主持人啊，我嘅名叫做 Rachel 黎慧欣。 星期四嘅晚上，当然听到系 Brenda 嘅声音喺加拿大嘅西岸温哥华同你讲下呢度嘅大城小事。 大家好，我系叶剑勇，又到咗大城小事美国篇嘅节目时间。 星期一至五晚10:07，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我唔系要讲啲会闷亲你哋嘅人生道理，而系保你出入平安嘅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系无论你系司机、乘客，亦或系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同埋专注，唔分心，加埋对交通规则要上心。咁会有乜嘢好报？咪就系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刚才我们就跟港龙航空空勤人员协会的主席施安娜谈过，他又说了他被公司召见而有解雇的时候的经历，并且也指出就是公司在展示完他自己个人的社交网站里面的三张的贴文之后就并无解释原因，然后就将他解雇了。我们也是问过国泰航空集团，国泰航空集团的回复就说他们确认施安安娜不再是公司的员工，而她的离职事宜和她身为工会领导或者是参加工会活动并无任何关系的。国泰都说就是公司是不会就个别的案件作出回应，但是在决定是否解雇同事的时候，他们会考虑所有相关情况，包括适用的法规和同事是否能够履行他的职务的。他们都说就是无论 公司无论同事咧系咪工会嘅会员啦，佢哋都会一视同仁，任何就雇员所采取嘅行动咧，都系严格遵守相关雇佣合约条款及适用嘅法规。咁当然今次事件亦都会令人咧再去考虑到咧，到底嗰一位员工咧所受到嘅劳工保障啦。咁不过与此同时咧，亦都可能系关注翻咧，就系究竟啊港龙点解会做呢个嘅决定咧？即系解雇嘅原因系啲乜嘢咧？似乎到而家为止，或者听头先阿斯安娜所讲啦，佢都唔能够有一个叫做即系直接公司有解释点解要将佢解雇嘅。咁但系佢亦都话咧，就系陆续咧有一啲嘅同事，包括咗系港龙啦，同埋国泰嘅同事啦，系受到召见嘅，公司嘅召见嘅。咁另外咧，亦都留意啦，就系国泰咧近日都向前线员工发出一个的指引，就是列明即使员工在办公时间以外在社交媒体留言，亦都有机会违反中国民航局的指引的。咁啊，国泰的说法就是说公司每个人的行为举止都会影响外界对公司的睇法，不单止是为乘客提供服务时的态度，亦包括在公余时候在社交媒体和日常生活之中的活动。咁啊，亦都根据资料透露啦，即系国泰都话咧，就系早前啊，佢哋公司已经表明咗，绝对唔容忍任何支持或参与非法示威、暴力或过于激进嘅行为，包括员工咧喺工作时间以及公余时喺社交媒体嘅活动，亦都话呢个唔系一个全新嘅概念啦。无论几时咧，每个人咧都必须要遵守法律同埋公司政策嘅。嗱，亦都有呢个法律界人士指出啦，就系、是、如果即系。以头先咧，即系国泰嘅信件嘅内容啦，即系如果佢所讲嘅全部都系国泰嘅睇法啦，咁啊有法律界人士就指出咧，其实员工嘅政治睇法咧，其实都唔会影响到工作表现同埋航空安全啦。咁啊，另外就系、是、如果即系佢哋而家要管理埋员工嘅个人嘅生活，会唔会呢亦都係违反咗基本法同埋香港人权法案嘅相关权利呢？而一班呢国泰同港龙嘅员工啦，亦都喺传媒嗰度发咗一封嘅公开信。嗰封公开信呢，就係俾劳工处处长陈家信以及民航处处长李天柱嘅。咁啊，信件呢嘅内容呢，就係话联署者係包括咗呢国泰航空公司啦，国泰系港龙啦，同埋咧香港机场地勤服务有限公司嘅员工。指出咧，就係呢一個國泰嘅呢個嘅做法啦，佢哋係認為咧，就係公司近日咧不斷向員工咧發出恐嚇通告，同埋無理解雇多名員工咧，係意圖製造白色恐怖，以及咧另一眾嘅員工咧滅聲，認為咧呢公司嘅行為咧已經係嚴重違反咧基本法同埋香港人權法案嘅。啊，電話號碼18731，大家有啲咩嘅睇法，或者有啲咩嘅？平議咧，因為如果你話即係員工喺個人嘅社交網站嘅留言，原來亦都可能會成為咗一個即係公司去衡量啊，係咪繼續聘用佢嘅理由咧？咁呢個大家點睇咧？可以打電話嚟18731咧，發表一下嘅。咁啊，因為呢個亦都係牽涉到啦，即係個人嘅言論自由問題嘅。 色無限， 藍色。 色無限，藍地球。 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下一波颠覆性的新科技几时会出现？恐怖分子又会怎样利用这些新发明？法国政府在去年成立的国防创新局就想出一个与别不同的方法，希望能够抢先一步，防患未然。根据英国多间传媒报道，法国国防创新局最新发布的年度报告中提到，他们将会新增一支红色小队，由四至五位未来学家和科幻小说作家组成，负责反思颠覆性科技所带来的战略后果。法国军方希望他们能够运用跳脱的思维，找出一般军事情报人员无法想到的角度，例如是预测恐怖分子和敌对国家将会怎样利用新科技侵害法国等等，所得的结果将会被列为机密。法国近年锐意将新科技融入国防技术，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日阅兵仪式上，就展示了飞行踏板和针对无人机的微波信号干扰器。国防部长指出，科学家正是研究怎样利用人工智能系统扩展军事实力，而法国军方亦都正是测试一款搬运机械人，迟些将可以派赴西非马里，协助在当地对抗激进伊斯兰武装分子的前线士兵，为他们提供物流支援。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1啊！大家都留意到啦，喺过往咧好几次嘅警方咧同示威者之间嘅冲突事件当中啦，都有一啲嘅地点咧系喺即系港铁站啦，或者系附近嘅地方噶。咁亦都曾经咧系港铁咧系有一啲列车啦，就去到嗰啲嘅车站啦，将令到有一啲嘅人士需要使用港铁离开咧，都可以继续离开嘅。譬如之前啦喺沙田新城市广场。冲突嗰晚咧有啦，咁另外喺前晚啊，元朗西铁站咧嘅一个警民对峙嗰度啦，亦都有列车咧系开到去元朗西铁站嗰度咧，就令到有需要嘅人士咧系乘搭离开嘅。咁但系咧呢个做法啦，就之前已经系有一啲嘅人士就批评啦，就话系唔系咧，即系俾啲暴徒咁样离开法咧？咁但系寻日啦，亦都人民日报啦，同埋央视啦。即系官方嘅媒体咧，就住港铁嘅呢个情况咧，系作出批评嘅。人民日报嘅微博咧，寻日就系以专列护送黑衣人港铁。掂量过轻重吗为题咧，发表评论嘅指出咧，就系喺前晚嘅冲突事件之中啦，黑衣人咧喺元朗站疯狂破坏港铁咧，唔单止系拖延报警啦，事后仲派专列护送啦，暴徒免费乘车扬长而去，话呢一幕咧令人看不懂嘅，并且指出咧就系有一啲好似港铁咁样嘅企业啦，绝非个别，面对兴风作浪嘅暴徒啦。他们有一些就姿态暧昧，有一些甚至暗中支持，是守护香港还是向暴力缴械相关企业，该掂量轻重了。这个就是人民日报微博的文章。另外呢，央视的中央电视台也有报道，就是说是公共交通机构本应保障公共安全，怎可屡屡纵容，甚至是同暴徒甚至是同暴徒沆瀣一气啦，咁啊批评港铁咧系冇能够积极配合警方嘅執法，但系就俾暴徒咧提供安心保障嘅。咁啊，寻晚咧，港铁咧亦都发出咗一份嘅新闻通告，就系关于公众活动期间嘅列车服务安排嘅。佢哋指出咧，就系最近啦，有人咧系故意破坏车站入边嘅措施啦，影响车务嘅运作啦，对其他嘅乘客咧构成危险嘅。咁啊，所以咧佢哋有一啲新嘅应对。咁啊，因为之前咧，港铁咧曾经因应警方喺个别铁路车站附近进行驱散行动的时候咧，有一啲嘅特别列车嘅服务安排，包括系考虑到车站入边有其他乘客啦，会系因应咧有啲列车唔停站，而有人滞留喺嗰个车站咧，咁所以咧就会安排一啲冇载客嘅列车咧，直接去到该等车站接载乘客离开。而喺呢份新闻稿入边咧，佢哋所指出嘅新嘅应对咧系啲乜嘢咧？就系话喺作出特别列车服务嘅时候，港铁公司咧将会继续喺安全情况下咧。尽可能提供列车接载滞留乘客。然而咧，如果站内发生一啲打斗啊、破坏啊，或者其他嘅暴力事件啊，港铁喺紧急嘅情况下咧，有可能会喺冇预先通知嘅情况之下，即时停止有关车站嘅运作同埋列车服务，甚至系关闭车站嘅。咁所以可能系咪反映咗咧，即系第二时港铁啊，如果再有一啲嘅冲突系喺港铁嘅车站附近发生，而有啲人要离开嘅时候，港铁就唔会再有一个空嘅列车去令到呢啲嘅人士可以离开到嗰个车站 呢這個的這樣的新的應對大家有什麼看法呢，可以打來18731跟我們傾下的。電話旁邊呢我們是請來呢就是香港鐵路工會聯合會的主席林偉強的。林偉強你好。 是你好啊，是平安， 是似乎呢就是有一啲港铁有一啲嘅新嘅应对，根据寻日港铁公司所发出嘅新闻稿，你哋嘅理解其实係点样呢？ 其实我哋嘅理解就係话嗰个专列未必一定会出动，滞留嘅乘客未必可以利用我哋嘅铁路系统离开个车站。就蘇花而家嚟講呢同時只係得個即係知道公司咁嘅策略啦，但係咪真係做嗰啲時候，即係真係 work 卷，即係做落嘅時候，即係有事發生嘅時候，再係咪就係類似嘅安排呢？我相信真係要執行過發生個事件啦，我哋想先知道究竟嗰、那個最後嗰、那個安排會點樣。當然啦，公司亦都保留咗一樣嘢，就係話因應所佢會視乎當時嘅環境、當時嘅運作做一個決定。所以呢、這個佢嘅安排，我哋都要睇下佢真係有事發生嘅時候，佢個安排會點樣啦。當然，我補充一樣嘢，唔好再發生呢啲事係最好嘅。 係。 OK， 呢啲事大家都我哋從事度嚟講係唔想發生。OK。啊、我想或者唔好俾我講多少少啦。 係。 事件由第一日開始到而家咧，我哋一直係想一樣嘢嘅啫，我想大家都一樣，就係停止所有暴力嘅衝擊活動。我想大家呢樣嘢都係同意嘅。OK， 所以有一樣嘢話，如果我哋大家能夠停止呢啲衝擊活動，我相信以後嘅嘢，即係以後咩什麼後面列車呢啲，我相信未必一定會見到。因為如果大家真係以我一個和平，即係以一個真係以一個非暴力嘅手法去表達自己嘅意見，我相信我哋嘅大部分嘅市民佢會接受呢樣嘢，亦都會大家會聆聽大家嘅意見。 係， 但係如果你引到一個暴力，或者你用到就而家好似一個暴民嘅政策破壞嘅破壞我哋設備，呢樣我相信大家係絕不容許 嘅咯。但係林偉強啊，即係當然啦，往後嘅事件點發生咧，其實我哋都唔知啦。只不過咧，如果由你哋嘅角度去睇起上嚟咧，如果第二時真係唔派呢啲空嘅列車咧，去接載其他嘅一啲嘅人士離開啦，會唔會係有機會可能誤中富居呢？即係嗰啲可能喺車站入邊咧滯留喺車站入邊嗰啲咧，未必全部都係示威者，又或者未必咧全部都係同警方對峙嘅人士嘅。咁但係就可能是其他的乘客，咁佢哋呢个情况之下就未必可以离开噶咯。 呢样理解你嘅考虑或者你嘅忧虑，其实我哋同事都因为都知道呢样嘢嘅，因为车站入边真系好多人，即系有啲乘客真系要使用我哋系统翻屋企翻学。但系有一样嘢，如果路面或者出边外围，因为发生一啲嘅动乱嘅时候。或者有啲要驅散嘅行動嘅時候，咁我哋係咪應該立即停止個車站運作？咁等個乘客唔可以喺車站逗留，亦都唔會使乘客有機會喺呢個站進出。呢個係咪對於乘客係一個較為安全嘅諗法咧？ 停止車站運作個意思咧，我想請問先。 有一樣嘢，我希望你明白。乘客出離開咗我哋車站之後，出到路面，可能面對更加惡劣嘅環境。 係。 如果我哋能夠送到去下一個站，一啲冇事發生嘅站，佢可能嘥十幾分鐘徒步去翻嗰個站，但係起碼就係話有啲保障到佢嘅安全。因為事實上而家就信息萬變啦，上面發生嘅嘢，遊行完之後發生嘅嘢，可能會影響到跟住落嚟一連串嘅暴力事件，影響到我哋站嘅操作。 明白。 到時我哋閂唔合，我哋閂唔切嘅時候，變咗大家。都是一個在個籠入邊，這個我相信大家都危險。 林偉強啊，頭先有一點咧，唔係好搞得清楚，即係你嘅意思，如果有其他乘客喺個站入邊，而如果又有一啲嘅即係衝突嘅事件發生啦，咁究竟係有嘅車送佢哋走安全啲啊，定係叫佢哋即係離開車站，自己行去下一個站安全啲啊？即係呢個唔係好搞得清楚你嘅意思。 我知，我必須指出， 应该由发生事件之前就封闭咗个车站。 系。 咁冇人可以通过呢个车站嘅时候，亦都系咁啊，较为安全嘅做法。 封闭车站嘅意思系。 任何人滞留车站呢、這个系唔安全。 明白嗱，咁我 okay, 好啦，嗱清晰啦，系你继续啊。 但系如果我哋能够一开始嘅时候，或者上边或者路已经有一啲嘅骚乱嘅时候，我哋即刻去关闭个车站，呢、這个系咪一个最较为好啲嘅方法？ 嗱，明白。 冇成日喺我哋站就留， 明白 更加好咧。 明白，林伟强啊，咁但系我想请教啦、啊，即系关闭车站咧，你嘅意思我估应该系讲落闸啦。咁但系由于有一啲嘅车站设计咧，佢本身系要经过一啲嘅公众嘅通道嚟噶，吓咁即系话咧，其实佢系用一个比较开放式嘅设计嚟噶。咁嗰啲又点搞咧？ 其实有一样嘢，你啲讲呢个方法呢一个问题，亦都系我哋考虑嘅一样嘢。其实封闭一个车站。是一个两难的决定，真的很两难的决定，就是说几时要电光火石之中要决定要关闭一个车站，要啲车要飞站，其实这个真的很难的决定，因为始终都有乘客会受影响的乘客，如果在留在站里面，这个是一个 唔係，我明嘅明嘅，但係我想請教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實際執行起上嚟咧，關閉車站咧，係咪都未必能夠百分百去執行到啊？因為譬如舉個例，有一啲嘅車站佢就有個閘噶嘛，咁你都仲可以落咗個閘就唔俾人入去啊。但係有啲嘅車站咧，譬如舉個好簡單例子，即係以舉個例，即係沙田咁樣啦嚇，沙田嗰個車站啦，其實佢有啲就係連接咗商場啊，或者係公眾通道，咁而嗰啲係冇閘。是不是執行起來有困難呢？ 有的， 都有的， 有的，其實我們每一個車站，就算列車商場都好，連一大的商場沙士、青衣、這些或者東中這些車站，連接商場，直接列車商場的呢，都有多個閘的。 明白，即你的意思其實每一個站都可以落到閘的。 有的，可以落到閘的，這件事是。 理解，同埋我亦都想請教，在剛才的政府的記者會入面，就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就說，由於即近期都有市民去不同的港鐵站，要求港鐵交代對於即警方和示威者對視的時候的處理手法，所以呢陳帆局長就說应该是港铁咧系处理紧一啲禁制令嘅工作，你嘅了解系点样啊？ 禁制令呢一个嘅考虑喺我哋工会最近嘅会议之中都向公司提出，有冇呢个嘅可能性？ 系禁制乜嘢啊？ 其实禁制令包括喺车站入边颁布呢份禁制令，或者喺我哋系统入边。做一啲禁制令限制部分嘅人士喺我哋車站入面或者喺系統入面進行一啲嘅集體，即係一啲集體嘅活動，或者係一啲抗議之餘之外啦，即係類似機場嘅機管局嘅安排，類似係咁樣。呢樣嘢我哋有公司係提出過，喺今日嘅會入面我哋都再重申呢樣嘢，公司係咪考慮？一啲禁制令、禁制部分嘅人士喺我哋系统入面做一啲嘅某一种嘅动作，虽然呢个动作喺我哋附例上面係有列明係唔容许嘅。 咁但係 呢样嘢我都希望公司能够考虑使用个禁制令嘅方式限制呢啲嘅活体喺我哋系统入面嘅活动囉。 咁即係其实据你了解港铁係真係进行緊相关嘅情况嘅。 我相信公司会考虑，但係喺今日嘅会入面公司就冇明確嘅表示究竟佢對於禁制令呢個睇法點樣？ 明白， 明白。我相信公司會一個考慮嘅途徑咯。 明白，多謝曬你先啊，林偉強係香港鐵路工會聯合會主席。其實近期都發生幾次啦，有市民咧去港鐵站要求員工交代啦。咁譬如尋晚啦，亦都係喺葵涌嘅葵芳嘅港鐵站入邊咧，亦都有啲咁嘅衝突嘅。咁港鐵咧就予以強烈譴責。1872311，大家點睇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嘅。電話旁邊有位聽眾馬生，馬生你好。 我想讲讲咧，即系琴日葵芳地铁站，咁嗰班人咧就守住喺个闸嗰度，就唔俾我哋啲奉公守法嘅市民打八达通入闸，要叫我哋咧唔打八达通入闸，呢啲系乜嘢思想嚟噶？我哋系一个奉公守法嘅人嚟噶嘛， 咁我入咗闸，我咁我去到中环，我点样出发？ 即系你讲诶，寻晚系有人咧将一啲嘅闸机叫开嗰个情况系咪啊？即系拦住闸机嗰个情况系咪啊？系要求大家唔好经过闸机就入闸系咪啊？ 冇错，佢哋冇脑谂下嘢。如果我入咗去，我点样出闸啊？ 嗯， 系咪？ 系。 你唔好阻住市民翻屋企休息嘅时间啊嘛！ 嗯， 你有你自己，你有你嘅理想冇问题，大家都有理想，你唔好妨碍其他人嘅自由啊嘛！ 嗯， 系咪？ 明白，好啊，多谢晒你，马先生嘅咁啊，陈凡局长就话咧，港铁咧正系处理禁制令嘅相关工作，并且会系等情况明确嘅时候咧交代详情嘅。我哋先听一节六点前嘅交通消息，跟住有新闻报道。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交通意外同埋塞车嘅消息先啦。将军澳宝林北路近住宝宁路回旋处嗰度咧有交通意外啊，咁啊而家附近嘅宝宁路、影业路同埋常宁路一带嘅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噶。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就清咗场，不过呢扫管笏至加隆村嗰段嘅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就仲系慢车，咁另外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呢都仲系有少少塞车噶。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入境事务大楼，西行龙尾喺信和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慢线落去湾仔之路一样多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北角政府合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卢半升个半，中国平安91.8升个三，建设银行5.79升一仙，盈富基金26.9升一毫，中国人寿18.72升5.8，美团点评70元跌一毫，石药集团15.7升5.2，信宇光学105元跌一蚊，工商银行4.95升两仙。今日五大升幅股份：日照港裕郎、联成科技集团、AtLink、信誉。富裕控股同埋宏伟亚洲五大跌幅股份 ：Plate Nera、标准资源控股股权、金威医疗、东建国际同汇思太平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06.65，瑞士法郎0.988，澳元0.676，加元1.332，新西兰元0.638，人民币7.082，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106。港金报14,000元，比上日收市跌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495.61美元，卖出1496.45美元。港汇指数106.9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新界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嘅快线有坏车阻路，咁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就喺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嘅快线有坏车，龙尾去到近威尔斯亲王医院。至于较早前咧喺将军澳宝林北路近住宝宁路嘅回旋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到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去到分别观塘道近企业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北角码头。咁而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一段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御港湾。 咁喺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住新墟街市一段車多，龍尾近黃珠路。另外，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珠海學院一段仍然擠塞車，龍排到黃金海岸對開。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咧，近住博愛交匯處一段車多，龍尾博圍。咁之後提提大家咧，喺麗景嘅念祖街，因為有爆水管，而家敬祖路嘅車咧，暫時係唔能夠轉入念祖街嘅。經過嘅朋友請留意翻現場指示。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龍翔道大磡道去觀塘，同埋元朗公路泥圍隔音屏去元朗。可能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招财， 广东广西招财计划，欢迎你加入主持行列。 我是黄少俊，7年前我参加了招财计划，这几年来在广东广西入面和大家谈天说地，直头是新奇刺激又好玩，不如你们都来试下。 详情即上香港电台第一台网页 rtk.hk 或者香港电台第一台 Facebook 专页。 广东广西招财计划，8月25日星期日截止。 等我下雨提提各位老友记啦，要善用医疗券，记得预先查下有几多结存，好好规划点用。你可以自己或者叫亲友帮手上 hcv.gov.hk， 又或者打2838-0511查询医疗券结存，仲可以知道预计下年因为超过累积上限而会被取消嘅金额，同可以用喺视光服务嘅款项有几多。计划一下点善用医疗券啦。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这是最好的年代， 这是最坏的年代。 警方会继续努力维持香港的公共秩序。 这是躁动时代，电视节目躁动时代，全力跟进局势，分析事件，探讨方向。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邓克的黑影其实就是有光出现的前奏。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傍晚嘅6:41啊，继续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晚亦都有我哋嘅一周时事点评啦。咁啊，直播室有两位嘅资深传媒人，今晚咧我哋系有潘少权同埋胡丽云两位嘅，你好，两位， 大家好， 大家好， 系嗱，咁都系咧讲翻修例风波咧所引发嘅种种争议啦。首先，不如我哋承接，其实我哋上个礼拜都倾过噶啦，就系唔同嘅行业啊，对于今次事件咧嘅应对。咁就话究竟今次嘅事件有冇影响到咧香港嘅营商环境啦？咁啊，头先我哋都有讲到嘅，就系国泰嗰方面咧，佢哋之前咧就有一位嘅行政总裁啦，同埋另一位嘅高层辞职啦。咁啊喺今日啦，亦都系证实咗咧，佢哋港龙工会嘅主席咧，亦都系被辞退嘅。咁此外咧，亦都有另外嘅一啲嘅机师或者系地勤人员咧，或者系自己辞职或者是辞职啦， 有一啲咧就唔係直接牽涉到入去一啲叫做係有檢控啊，或者係泄露公司嘅即係私密資料啊等等啊咁樣嘅情況嘅。不過咧都係離咗職嘅。咁譬如包括咗咧國泰嘅其中一位機師就譚文豪啦咁樣。咁除此之外咧就我哋都睇到啦，國泰出咗個公告啦，係講到即係員工使用私人嘅社交平台，即係佢用佢私人帳户嘅時候咧所發表嘅言论亦都要留意啦。咁除此之外就系港铁啦，吓港铁咧就过去嗰段时间，佢哋有阵时会有啲空车啦，就载一啲咧嘅乘客啊，即系离开一个冲突嘅地点啦。咁寻日咧就央视同埋人民日报嘅微博咧都发文批评呢个做法，而咧港铁咧亦都系寻晚出咗一份新闻稿，就话咧会有新嘅应对嘅。咁如果你再睇埋寻日啦，就都有两份广告咧。都几罕有嘅，一个咧就系嚟自汇丰集团嘅，一个咧就系嚟自渣打嘅，咁系刊登喺几份嘅报章啦。咁汇丰就登多咗几份报章嘅，咁主要嘅主题咧都系反暴力嘅。嗱，好啦，咁想问一问两位啦，即系种种事件对于香港嘅营商环境系咪有受到今次嘅修例嘅风波而影响，而要作出种种嘅应对咧？潘兆权， 我谂。就唔使諗咁複雜先啦。你睇下最近啲航班呢，就基本上有好多，我睇到最新嘅數字超過，即係飛入嚟香港嘅旅客人數已經減少咗30%+。咁即係平均每班飛機即係得三，即係如果飛過嚟嘅話，起碼有三分之一係空㗎啦，係咪吉㗎啦。咁另外做好多生意啦，好多做飲食啊嗰啲都其實已經影響咗。咁只不過因為今次所謂嘅影響咧，正話陳燕平你提呢個影響，我相信唔係話因為呢個事件而產生嘅影響，而係因為呢件事件而產生到嘅政治嘅一種嘅壓力啦。而呢種政治壓力咧，係喺我哋過去比較都有嘅，但係唔係太多啦。因為我哋冇一件事件係會令到。我哋差唔多全香港700万人都介入咗，咁因为占中咧，你可以话我近时唔去中环演得啦，系咪？但系我今日咧去边度都唔知啊。譬如我听晚去边度食饭咧，我系冇办法唔谂下我听晚去边度啊？嗰度会唔会出事咧？啊，咁嗰度会唔会影响个商场咧？咁又或者搭地铁会点咧？咁点解会咁咧？其实因为我哋太多人介入咗喺呢件事里边。咁呢个介入，不管你系企喺边个立场去介入都好咧。其实动咗真火同真气同真感情嘅人太多，亦都因为咁，因为件事太耐啊，搞咗成两个几月咧，都冇平息嘅机会同埋平息嘅可能性。咁每个人无论佢系企喺边一边都好咧，用理性啲去讨论啊，或者用理性啲去分析件事嘅机会已经好低嘅。咁自然佢哋喺社交媒体又好，或者同朋友嗱，你谂下我哋以前咧倾下偈啊，打下电话，同啲朋友呻下，食饭讲完啲嘢，咁大家吹完水就走。但系社交媒体出现嘅嘢唔同啊，社交媒体嘅嘢咧系一生一世啊，甚至如果俾人 cap 咗落嚟，真系一生一世啊。好啦，咁我哋以前唔觉啊，自己写都咪写咗咯。咁点知原来有人会攞咗呢啲社交媒体嘅内容咧，去作为一啲即系有一种用途。嗱，譬如喺八月八号有个新闻咧，就喺澳洲发生。咁咧就系话有一个女仔，有一个女人应该叫立吉啦，我哋解拼音叫做佢咧，就其实喺移民局同埋呢个环保局里边做嘢，但系咧佢就用咗一个匿名嘅名咧喺社交媒体里边咧就批评啲澳洲嘅移民政策。咁喺当时咧佢打官司去到澳洲嘅最高法院咧系判咗政府系啱，系政府可以炒佢，因为作为一个公务员咧系唔应该发表一啲即系同政令政府尴尬嘅事啦。咁如果用呢个案例咧，因为香港系普通法啦，澳洲亦都系普通法。咁你会谂下，喂，其实原来弊啦，我哋大家惊觉一件事，好惊嘅一件事，死啦！原来我哋自己喺度喺自己个人嘅网站里边，或者甚至自己嘅社交媒体里边写一啲嘢，咦，可能有事。 但系有个分别，因为嗰位澳洲个案例系公务员，而家譬如讲紧咧，譬如国泰嗰啲咧，佢唔系公务员嚟。 系啦，所以我咪惊觉啊嘛，我而家用惊觉吓，就是、原来发现死啦。点知我唔系公务员，但系原来我间公司因为同国内有生意往来，甚至系大部分嘅生意都同国内有关，而其中一个股东仲系大陆嘅即系国企添，咁会唔会有影响呢？原来发现系有影响嘅，而呢个影响可能好深远。呢、這个深远咧，我自己其实都几担心嘅，亦都几无能为力嘅，因为 無可奈何之下咧，其實我哋大部分而家喺香港，以香港嚟講咧，我哋嘅上市嘅企業裏邊一半市值係來自於國企或者係國內嘅民營企業，而我哋大部分嘅人嘅工作或者係生意或者係嘅業務咧，不多不少都同國內嘅公司有所即係先涉及嘅。咁我哋問翻一個最基本問題，就係問究竟我自己嗰間公司會同國內會唔會因為咁而惹上一啲麻煩呢？咁樣咁原來大家發現一樣嘢，哎呀，真係原來我哋唔可能唔去諗下呢件事。咁我正話講咗，我覺得有啲無奈同埋有啲無能為力。其實呢種係一種呢種無力感咧，係我諗作為喺一國。即係香港裏面係特別嚴重嘅，因為我哋會感受到我哋喺情感上面，我哋唔能夠放棄一國兩制，即係呢一個優勢嘅。因為如果我哋變咗一國一制，我哋連呢、這個連我而家可能喺呢度講呢番説話嘅機會都可能冇嘛，係咪？但係如果我哋珍惜有呢一番機會可以講出嚟呢個機會嘅話，我哋問下我哋介入嘅程度，咁我哋係咪真係要所謂？背水一戰咧，係咪所謂喺好多示威者覺得今次係最後一戰咧？喺最後一戰呢個決定裏邊，其實原來我哋自己嘅工作裏邊，唔係話我哋自己個人願唔願意上街，願唔願意自己為所謂香港嘅未來去打拼。我哋最基本自己份工，我哋嘅公司本身，原來佢哋有佢哋嘅壓力嘅喎，原來都。所以我正话都听到嗰位空姐啦，系嘛？佢所讲，佢讲我冇放弃过公司，但系公司放弃咗我。其实嗰刹那我都几伤感噶，系嘛？即系我觉得佢做咗17年，系咪？即系佢，我相信佢都系对间公司好有感情啦。如果唔系，唔可以做17年。我都系喺呢间公司做咗17年啦。所以我喺度谂下，如果我哋香港人去到呢一分钟咧，其实我哋系勇武又好，和理非又好，其实我哋真系要问一问。即系我哋再行落去嗰阵时，用咩手法行落去？ 嗱，你呢个就系讲紧个手法问题啦。咁但系即系用我拉翻转头啦，就系讲营商环境。今次睇到呢一个咁样嘅状态，即系譬如我头先举咧，唔同嘅银行佢哋刊登呢啲广告咧，其实除咗系汇丰同埋渣打之外咧，仲有东亚嘅。咁但系譬如汇丰集团同埋渣打刊登呢个广告咧，就会比较令人觉得即系关注啦，咁样吓。 因为佢系外资银行添啦， 即系营商环境呢个问题点睇咧？ 其实可能冇讲到呢一句咧，其实我谂。其实已经讲咗，第一就生意已经唔好啦。第二就系喺政治嘅世界里边咧，作为做生意嘅人，而佢又要同人哋去做生意嘅话，而对方有一个咁嘅框架，呢个框架系一个可能系政治压力啦。你我唔会用贵唔贵低啦。我话你接唔接受咯，即系你接唔接受咧？你可以唔接受噶，系嘛？你唔接受咪唔好同佢做生意咯，系嘛？我哋后生嘅年青嗰阵时，我哋就可以好大条道，我咪同佢做生意咯咁啊！但系当你一间全球咁大企业嘅汇丰或者系其他一啲公司，我哋可唔可以话我哋就一句说话唔同佢做生意？全球几十万嘅员工系咪？所以我觉得呢无奈嘅地方就喺呢度，佢一定系影响咗个营商环境啦。你调翻转头谂下，你调翻转头谂下华为啫嘛，你美国针对紧佢，咁其实个营商环境佢都好惨噶，相提并论。所以每一间公司喺人哋嘅喺人哋人在屋檐下，喺人哋嘅屋企下边，你就要即系无奈嘅地方就喺呢度。 胡丽云， 明显地喺今次呢一啲嘅银行啊，又或者呢个航空公司发生，即系有十几个人嚟到去无故地摆解雇嘅时候，这个一定系会带出一个非常之负面嘅信息，系俾全球嘅，包括当然喺香港嘅一啲嘅外资公司或者大企业啦，当然亦都包括中国嘅一啲嘅大企业嚟到去感觉到就系嗰种嘅。恐怖症，但我想有一些事实里面我们一定要清楚的，亦都观众亦都听众是需要知得到。譬如我们讲及到这些大型的银行的时候，渣打、汇丰和东亚。东亚没得好讲，大家都知得到的老板是哪一个。你说他的不被受制于这个这样的地域性的困难，很难讲，好难讲得过去。至于两个另外一个嘅全球嘅一个大型嘅银行嘅时候，渣打银行喺啱啱今个月嘅20号就获得呢一个嘅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咗批准咗，俾佢哋 可以成为一个叫做新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定价基准的其中一间的银行。这个的定价基准，坦白一句，我都真的不知道乜东东严西聪。但是个问题呢，是需要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来对批准。不批准的时候，你想玩这个的国内的一个的银行的这个的服务的时候，你就自必然无得沾手。在一个这样的原因的前提之下，他今天走出来来对作出这个这样的广告的一个的宣示的时候呢，其实我不是为他来到去找出一个的说行，但是大家会明白到背后发生紧啲乜嘢事。问题我哋要讨论嘅就係话到好似渣打，又或者好似国泰呢一啲咁嘅大型嘅企业。其实佢哋自己要去作出一个咁样嘅公司嘅管治嘅时候，其实佢哋自己里面有冇一套嘅机制。坦白一句，喺今次嘅里面，我觉得国泰真係失分到，简直真係係负分到。讲唔到，即系嗰种嘅负分嘅情况，系简直系令到人简直系不寒而栗。一个大型嘅国际嘅企业，竟然可以作出一啲咁活生生嘅咁丑怪嘅事。如果佢话佢一早已经系有说明清楚，写晒一个嘅清晰嘅一个嘅员工嘅指引，冚世界都已经系知得到。有啲咩嘢係不能夠做，唔可以用自己，即使係你用你自己嘅嗰個個人面書又好，乜嘢社交平台都好，都不能夠掂啊公司嘅嘢，掂政治嘅嘢，掂乜鬼乜鬼乜鬼嘅嘢嘅時候，你可能咧，你都仲可以有一個嘅清晰嘅一個嘅概念，俾你所有嘅員工知得到，然之後就由佢哋自己嚟到去決定。做愿唔做？当然我自己会好觉得嘅就系，每一个嘅雇员佢入得呢间公司嘅时候，佢就当然之必然就系需要遵守呢间公司企业里面嘅一个嘅即系嘅一啲嘅守则又好，操守又好，点都好。但个问题嘅就系，佢同时间个里面佢都系一个人，一个人佢基本上佢都应该有一个嘅道德良知嘅一啲嘅是非黑白嘅一个嘅。能力嚟到去辨别嘅，倘若如果个公司嘅里面有一啲嘅机制上面出现咗问题嘅时候，我谂作为一个嘅员工，佢都想间公司企业好嘅时候，佢都好自然或者佢会表达佢自己一种嘅睇法。咁好啦，翻落嚟，我想讲嘅就系一样嘢，你冇任何一个嘅清晰嘅一个嘅指引基准俾出嚟，俾你所有嘅员工嚟到去知道，跟住依家。有事发生的时候，你就走来到秋后算账。这个秋后算账呢，是不单止令到人心的里面那种的惶恐，更加是愤怒，同时间亦都是自必然会令到你自己整个企业那个的形象啊，甚至你自己那个管治能力啊，都会受到全部所有人都来到去质疑。所以我觉得整件事件的里面，接二连三的公司走出嚟嚟到去啊，去表明我自己啊，即系要去划清界线，甚或至嘅就系话到我要去显示我自己嘅一个知错，而引致到将一啲人嚟到去板上一个嘅断头台嘅时候咧，呢啲咁样样嘅行为咧，绝对唔会系令到佢公司往后能够有更好嘅发展咯。 嗯，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有啲咩意见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 各位听众，好耐冇见啦，估唔估到我系边个呢？嗱，我系亚洲电视嘅《少女时期》里面饰演东宫太后慈安嘅，我又喺 TVB 同万梓良合作过《当代男儿》嘅。嗱，俾一秒钟你估下啦，够钟咯，我系麦翠娴呢。想知道我过去同近况系点？听住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至10点嘅手下留情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啦。跟住咧，我就想講講咧，就係過去嗰個星期日啦，818啦，一個叫做咧由民陣所舉行嘅流水式集會啦，就叫做一個和理非嘅大聚合啊。咁我諗亦都之前即係有唔少人去講過啦，就係、是、當中咧最令人睇到即係、就是、留意到嘅張相咧，就係、是、有一啲 着住黑衫啦，亦都系缠住即系蒙住面、蒙住黑布嘅人士咧，佢举住个牌咧，就系和你飞，今日我陪你哋行一次啊，咁样吓，即系有啲咁样嘅字句啦。咁根据咧民阵所举指出咧，佢哋嘅数字咧，就如果净系计维园一带咧，就应该有170万人嘅，但系佢哋又话未计咧喺鹅颈桥之后咧，喺中环啊、金钟嗰啲咧，未能够入到去维园嘅人士。而内地咧，《环球时报》用咗一个说法，就话系暴力退潮。因为那晚呢都真系都相当之安宁嘅，系咪一个暴力退潮呢？不过环球时报同事讲咧，系除咗暴力退潮之外后啦，亦都系讲咧话支持人数减少咗。 我谂因为人数咧就系一个大家都系好虚嘅，即系我谂冇一个准确嘅。咁你谂下，如果用路透社嗰个数字，佢话得翻20几万添，系咪？咁咧就我反而覺得一定唔係暴力退潮啦，只不過因為話到明嗰日係和理非嘛，係咪？咁既然係和理非，講到明就叫啲勇武派就唔好去衝啦。咁既然你正話都引咗嗰個形象啦，一個黑衫黑褲係嘛包實曬嘅一個人，就嗰種感覺就係一個好勇武嘅，即係每一次都衝喺最前面嘅示威者。咁然後佢話咗俾你聽，和理非我同你行一次啦，咁樣我同你行一日啫嘛。咁你睇琴晚已經唔係啦，係咪？前晚已经唔系啦，系咪都有对峙啊，都有事啦。咁今日系点咧？我唔知啊，今晚都唔知点，听日同后日大家都唔知点。咁我相信我只系觉得，即系嗰次集会只系可以话系因为喺机场事件咧，系令到成个冲击咧呢个行为咧系变成咗一个反弹都好紧要喺民意啊，甚至喺国际上面。所以我谂停一停咧都系策略嚟嘅。咁雖然係冇大台，但係我覺得示威者都係後生嘅，佢哋都係理性嘅，有一部分人都佢都知道應該係要停一停、唞一唞。但係大家都知道係冇可能會暴力退潮噶嘛，大家都知道唔會發生嘅，一定係唔知點收科啫嘛，大家都係咁。咁所以我唔會相信係真係有轉機咯，所謂叫做，即係呢個係我一個睇法啦。咁至於你話後續會係點樣啊？即係譬如話。将来的暴力情况会是怎样啊？会不会差了啊？好了啊？我相信就要看这个星期了。如果我们看这个星期里面那个武力的冲击，如果不会超越到大约应该是在8月10日左右，就是那日或者星期日那个冲击的话，或者都还可以有些机会咯。 自由风，自由风，1872321，回来再谈。 相关雇佣合约条款和适用的法规。一名女子近日参加反修例活动期间被捕，她说在警署羁留期间被女警强迫脱光衣服搜身，并以笔打她的手和大腿两侧。协助她的律师形容警方的做法不必要亦不合理，批评是侮辱被捕人士的行为。警方表示暂时未有详细资料，会严肃跟进，但亦强调警方搜身准则是考虑被捕人士和警员的安全。警方又说会向需要脱衣搜身的人士讲解原因和过程，但是否要等事主签署同意书后才搜身就视乎情况。天气概况，广东沿岸地区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雷暴正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白鹿集结在高雄的东南大约6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移向台湾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天日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有烟霞，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星期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天色好转。而日嘅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較早前沙田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新田圍快線嘅壞車仲未拖走，一帶交通非常擠塞，車龍排到近圓洲角公園。咁就喺沙田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新田圍嘅快線有壞車，龍尾去到近圓洲角公園。 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九龙入口亦都系挤塞嘅，咁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另外，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方面，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蒲岗村道；反方向龙翔道去翻荃湾，近住蒲岗村道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就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咧，车多繁忙，龙尾喺圣贤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御港湾；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公主道桥面；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入境事务学院一段车多，龙尾近小榄；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住珠海学院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去黄金海岸；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美林村。之后再提翻大家啦，喺丽景嘅念祖街有爆水管，而家劲祖路嘅车咧，暂时都系唔能够转入念祖街，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最后去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大磡道去观塘，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是芝麻绿豆的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风雨声， 读书声。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言。 论语话，君子的过错就好像日食月食一样，人人都睇得见。改咗嘅话，就好似日月食之后重现光明一样，人人都敬仰。 星星入耳， 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论语，香港电台第一台， 中国点点点，家国天下，时时关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啊，頭先咧同阿潘少權傾開啦，咁佢又覺得即係《環球時報》用呢個暴力退潮咧去評議呢個八一八嘅呢個嘅流水式嘅集會啦。咁其實都要睇下咧往後嘅情況到底係如何嘅。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嘅論者就指出啦，就係八一八嘅集會係咪更加反映咧叫做和理非語？同勇武咧係不割席咧，即係根本兩批唔係唔同嘅人，而係同一批嘅人咧。有啲咩啟示咧？呢個集會1872311可以帶馬嚟咧，同我哋傾下嘅。胡麗雲，你又點睇咧？ 我自己其實睇翻咧八一八呢個嘅即係和理非嗰個嘅叫成功咧，某程度上大家都不能夠去忘記嘅，就話之前就喺機場嗰個發生嘅事件。在機場的裡面出現一些即係我自己都會覺得是很難去接受的，即係你一班的示威者就係嚟到去即係欺負即係兩個普通市民的一個嘅行為咧，自必然就係一定係會引起很多人的一個嘅反感，而引致到嘅就係話到即係大家都已經知得到呢一個嘅政治運動咧，其實就係大家就係爭緊一樣嘢，就係爭緊嗰個嘅民意。如果呢一個咁樣嘅民意，只要稍有一個嘅變動嘅時候，都未必會係對自己嗰方係有利。喺機場嘅事件，好明顯嘅就係話到 叫做示威者方面是完完全全是有一個的，我覺得是失敗。咁引致到嘅就係話到我哋都見得到啦，跟住即刻網上都會有一啲嘅信息出嚟，又話啊對唔住啊等等嘅嘢。也許呢、這個我純粹自己猜度嘅啫，也許因為咁樣，所以八一八嘅裏面咧，佢哋都能夠可以按耐著自己，唔會再去有任何一啲嘅躁動莽撞嘅一啲嘅行為。但係呢一啲咁樣嘅行為係咪真係能夠可以制止得到、停止得到呢？我真係不敢妄下判斷，因為今時今日嘅社會嘅狀態嘅裏面，只要特首喺嗰個五大訴求裏面其中一樣，已經係連建制派都已經係大家都係認同嘅，就係話要成立一個嘅獨立調查委員會呢件事。即是換句話說，這是一個最大的公約數，他都不肯去做的時候，其實你很難去令到一班的年輕人他們真的會去收貨。而同時間裡面，大家都不能夠忘記，在整個兩個多月的一個的鬥爭裡面，真的正反兩方都全部都有很多人的一些受傷，而那個受傷的比例有一些也都是非常之不對稱。毋庸置疑的就是大家都要一定要去记紧一样嘢，警方佢哋当然系惨，但系我哋亦都要明白，警方佢哋系有晒所有嘅一个嘅保护嘅装备，亦都有攻击嘅装备。你话示威者有冇咩？示威者都有，但系比对之下嘅时候，自必然你一个嘅光眼，一个嘅瓷器，你估边一个会系容易即系打落去地下，边个会容易烂？咁所以引致到就系我自己会好觉得，即系你。今日嗰班嘅示威者，佢积累咗落嚟嗰种嘅愤怒，或者佢嗰种嘅怨恨咧，完全全某程度上面，大家系可以去理解嘅。但系现在我哋系咪真系继续去鼓励，甚或至系要啊纵容？唔系话纵容，系鼓励佢哋继续，只系用单一嘅方法嚟到去争取到佢哋嗰个嘅意见嘅表达，甚或至系话语权咧？我覺得就並非如是咯，因為你只是用一種單一的方式來去表達的時候，即是證明你都潛龍記窮，你都不懂得去怎樣去做到一個真真正正叫做社會公民的這個這樣的身份。而同時間的裡面，大家都知得到你同一個政府來到去叫鬥的時候，某程度上面你有很多的種種的環境，你根本真的不能夠可以比較得到，能夠可以比擬得到的就是一樣東西，你拿回你的話語權，你的話語權可以在哪一度來做呢？其中一樣東西自必然就是透過這個的公眾的一個的平台，一個的媒體又好，一個網絡又好，你去表達你自己，你們那種的被欺凌，或者你們那種的被誣衊，又或者你們那種的冤屈。而另外一樣嘢嘅，我自己真係會好覺得，你咪進入議會咯。如果你覺得依家個政府裡面有咁多嘅政策做得唔好嘅，唔啱心意嘅，入個議會能夠可以有一個嘅叫話語權，你就係嘗試就係將呢一個咁樣不該的政策嚟到去進行一個嘅修正，引致到嘅就係千祈唔好只係得一種嘅方法嚟到去表達你自己嘅聲音。咁樣做唔代表你聰明，只不過代表你真係冇計仔。 1872311，大家咧有啲咩意見睇法可以打電話嚟咧，同我哋講一講嘅。 呢、这个世界好大，咁每一个国家都有佢嘅特色同埋古仔噶。 想知多啲其他国家嘅文化，就要留意港台电视部节目《窗外有蓝天》2019。 今次咧，我哋就揾咗有七个国家啦，佢哋嘅纪录片，好似一个推开个窗，俾大家观众嚟到去睇多啲世界各地嘅嘢，令到我哋眼界更加扩阔，更加多啲知识。 星期日晚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港台。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用的专业英语， 咁因为专业传译本身是一个传译传理有关的科目啦，咁再加上咧比较传统我哋所认识的英语研究科啦，咁所以夹埋咗一齐咧，其实会带俾同学咧多啲嘅发展同埋多啲嘅选择。 唔该晒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讲师郑婉婷，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主持《教学有心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啦，咁啊，不如咧，我哋又去考虑一下啦。就係之前政府一直话啦，当社会咧趋一切趋于平静咧，咁啊，真诚嘅对话就会开始啊嘛。咁今个星期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佢就话会系展开一个咧对话平台沟通嘅筹备工作。咁而家应该就会系听日咧同一班嘅社会各界人士见面嘅。嗱，但系咧，如果我哋不如睇翻嗰个嘅名单啦，即系根据而家流出嚟嘅名单啦。咁入边咧包括咗有大学嘅校长啦，咁另外咧就有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啦，因为佢曾经话过，即系如果要建立一个沟通平台嘅，佢愿意咧系做呢件事噶嘛。咁亦都有咧系港大微生物学系嘅教授、讲座教授袁国勇啦。除此之外咧，就仲有啲嘅人名咧，大家听起上嚟都会唔会有个感觉就系相当之熟悉咧？包括咗运房局嘅前局长张炳良啦，咁仲有就系而家担任大学校长嘅张仁良啦，以及咧系啦钱大康啦，同埋咧就系商业电台嘅主席顾问、特别顾问阿陈淑薇嘅，嗱，大家听落去呢啲名，你觉得呢个对话沟通平台嘅筹备工作，其实听完呢啲人名之后，你有啲乜嘢嘅期望或者评议咧？潘少权， 其实咧好有趣嘅，佢而家唔系呢个叫做一个对话平台嘛，而家只系筹备啫， 系啊， 咁即系话听日开一个叫筹备工作委员会，咁可能最快都系一两个星期啦，最快做得到。咁当然人选呢，其实我哋会睇翻一样嘢呢，即使即系我睇落去即系差唔多个个都大过我嘅，咁嘅意思就系话全部都系旧嗰套咯， 嗯， 即系都仲系 old school 嗰套啦。即系我哋要调翻转嚟谂啊，我哋今日而喺条街嗰度嘅年青人系差唔多系大部分都系35岁以下嘅，咁然后咧就搵班60岁以上嘅人咧，然后去坐低去倾下佢哋啊，50-60岁嘅人咧，50-60岁以上嘅人咧就坐低倾下啊，我哋点样搞呢个平台咧咁？咁即系我自己觉得，就算即使系一个筹备嘅方法咧，其实你都要界定于呢个叫做沟通平台要倾啲乜嘢啦。其实我讲呢番说话嗰阵时咧，其实我自己应该要第一个月咧就讲翻转头。其实我觉得呢个沟通平台系毫无意义噶啦，已经。嗱，点解？其实我嘥咗呢成几分钟就系讲，佢真系搞呢啲嘢都系咩啦咁。原因好简单啫，由6月9号到今日已经超过咗两个月，示威者就好简单嘅五大诉求，系咪？咁你就喺呢五大诉求里边讲噶啦。如果你冇呢五大诉求咧，就讲任何嘅嘢都毫无关系嘅。咁你呢个所谓对话平台就话，仲要系一样咧，就话当呢个社会平静咗咧，我哋嘅真诚对话就会开始啦。咁社会点能够有真诚对话咧？因为根本唔能够平静啊嘛。你而家条街上面仲有示威者啊嘛。你谂下，而家由7点到今晚9点，差唔多香港成50-60个地铁站门口都会手牵手运动。咁究竟特区政府系点样睇呢个手牵手运动？你系觉得系社会平静咗咧咩？系咪？你唔好因为星期日个和理非集会冇催泪弹，没有催泪弹嘅一个周末咧，你就沾沾自喜就即刻开先得噶。我哋要问翻一个基本问题，就系、是、究竟特区政府可以交到乜嘢嘅答案出嚟，令到示威者可以接受，令到香港社会系比较接受，然后可以解决到呢个危机嘛？即系其实个沟通平台本身嘅意义就唔使简单噶啦，即系就算我觉得你成立咗1000人嘅沟通平台出嚟，其中有500个系年青人都好啦，咁其实到最后尾都系嗰五大诉求嘛，其实唔系好复杂噶啫嘛，嗱，系嘛，即系你可以话撤回啊，点解唔用撤回两个字咧？咁简单系咪？咁你就要撤回咁简单，你做咩？我都话咗条系已死咯，咁啊。咁总之要用撤回啦，系咪？咁第二个就独立调查委员会啦。如果我听过我讲嘅，我都讲咗我系反对嘅。好啦，咁你开政府你就话喂，我唔好话要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谁是谁非啊，我起码搞个来龙去脉啊，就好似呢、這个6667年香港暴动之后咧，咁英国国会都派咗人嚟，就系做成立一个四人小组，就系成立写咗个报告啦，系咪？咁你都呢啲动作唔系到两个几月之后你先至讲。 都未做到嘛，系咪？咁雙普選更加你唔會應承到噶啦。咁到頭來你係傾乜嘢咧？冇嘢好傾嘅。 嗯， 傾嚟做咩咧？咁所以呢個溝通平台咧，我自己覺得，我覺得林鄭背後係咪有一種諗法，係因為乘住呢一個即係因為亦都正話都正話，我再想再補充就係話八一八嗰個所謂集會啦嚇，遊行就集會啦，收尾邊就唔算遊行啦，因為佢攞唔到嗰個遊行通不反對通知書啦。嗰、那個集會本身係和理非嘅，咁當然《環球時報》正話補充咗一句嘅，我想補充呢一點就《環球時報》就話係暴力退潮。其實你調翻轉嚟諗，點解佢用暴力退潮？佢就要承認翻就係擁翻就係話前嗰幾日八一八之前就係、是、出咗深圳嘅一萬個武警集喺嗰個春蠶嗰個體育館嗰度。咁佢就要講出就係因為我哋，因為要睇翻個來龍去脈噶嘛，就係、是、因為我哋攞咗一萬個武警出嚟啦，咁所以咧佢哋咧示威者就驚啦，咁呢個就係《環球時報》嗰個邏輯啊嘛，係咪？咁但係現實世界就係、是、我哋要睇翻香港示威者嘅邏輯就係、是、我點解和你飛啫？就是、因為我俾你一日時間啫嘛，我同你同行一日，唔代表我以後同你同行啊嘛。咁如果政府唔能夠交代喺五大訴求裏面一樣都做唔到嘅話咧，你呢個溝通平台做唔到嘅。好啦，問題就係、是、如果林鄭月娥或者特區政府能夠喺五大訴求裏面我解決到一或者二嘅話，今日行出嚟講咗啦，仲使乜成立一個籌備委員會去講一個叫溝通平台啫？咁即係等同於毫無意義咯。 嗯，吓，国际关系学者沈旭辉咧，佢喺自己嘅社交网站贴文啊，就话咧，佢曾经有人咧就邀约佢系参与礼拜六嘅对话平台嘅筹备会议，但系佢又拒绝咗，因为佢话咧平台成立之后咧，除咗会被视作咧拖散民气嘅散水平台，亦都会成为政府推动未来政策嘅白手套，引嚟更多咧对政府之间嘅不信任，对解决咧目前嘅困局于事无补嘅呢个少少补充啦，即系一个拒绝咗政府邀请嘅人啦，胡丽云。 我其实对于呢啲咁样样嘅 set up 一个平台嘅嗰一个嘅前提嘅工作咧，我系好有戒心，因为咧所有嘅嘢就喺呢一个嘅定立咗个框架之下嚟到去进行，而呢个定立呢个框架，亦都系讲紧呢一个嘅游戏规则。游戏规则，如果你话当然以今时今日好多人都唔会话嚟到去真系叫做遵守，但正正常常嘅一个嘅状态之下咧，人系会系遵守一个嘅游戏规则嚟到去进行所有嘅事。换句话说，呢个框架边个系定咧？我哋就要睇啦。事实上，当呢一个咁嘅名单吹载出嚟嘅时候咧，我真系脑海里面我只系得嗰几个嘅形容词咧嚟到去想得到。第一，自己有；第二，代购；第三，冷气房。即系我完完全全我谂唔到佢哋点样样可以同依家社会里面发生嘅种种事件有任何一个佢哋真系好贴地嘅理解与明白，甚或至嘅就系有一个嘅好强烈嘅感受得到。现时嘅嗰一班嘅示威者，佢哋内心里面嘅嗰种嘅抑郁，甚或至嘅就系嗰种嘅不服气，所以引致到嘅就系，即系你现在漏咗嗰一扎嘅名单出嚟嘅时候，唉，冇错，个个样都好似叫做有头有面，个个都好似啊，真系日理万机啊，个个都好似咧就系见多识广。但个问题嘅就系话到，依家系讲紧当下啊嘛。当下个社会发生紧啲咩事，佢哋系咪真系完完全全明明白白咧？我有好大嘅怀疑。第二样嘢，呢一群人其实都已经系某程度上面嘅就系、是、已经根本同个政府已经有好多千丝万缕嘅关系，唔系曾经喺里面做过咧，就系、是、一定系有好多一啲嘅闺中密友。咁知道嘅就系话到，究竟佢哋个耳朵究竟系咪真系仲能够可以清理得干干净净嚟到去可以耳听八方咩？我唔知道，但我有怀疑。第三，你现在张名单唔知道仲有啲咩人，但系一个沈旭辉佢已经系企咗出嚟，嚟到去拒绝嚟到去参与嘅时候，呢、这个几系一个几大嘅一个嘅炸弹嚟嘅，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嘅深水炸弹嚟嘅。呢、这个深水炸弹系讲紧啲咩嘢？沈旭辉大家都知道，年轻人啦，三十零岁，完完全全系明白到嘅就系一班嘅。即系相对性系年青人嘅嗰种嘅心态，嗰种嘅想法。第二样嘢，佢系一个嘅 即係國際嘅政治學者，佢自己亦都好明白乜嘢叫政治，更加亦都好理解到咩叫國際關係。更重要，大家都唔好唔明白，唔好唔記得，即係佢自己嘅一啲嘅人物網絡，以至到佢嘅家族嘅裏面嘅一啲嘅人物網絡都好強嘅。佢哋會唔會話真係完全唔明白中國政府嘅嗰一套嘅施政嘅方針咧？梗係唔係啦？人知道嘅就係話到佢都係拒絕嘅時候，呢一樣嘢就已經係帶咗一個非常之清楚嘅訊息，就係話到究竟呢一個咁樣嘅即平台究竟係咪真係 work 咧？ 好啦，嗱咁究竟如果係咁咧，呢個平台嘅意義係在於乜嘢嘢咧？頭先阿潘少權亦都提到啦，即係社會嘅示威活動咧會係繼續嘅。咁啊，今日咧有網民發起咧就呢個手牽手波羅的海之路。咁其實咧，我哋同事同我哋講翻啦，而家有好幾個車站咧都已經係有人聚集喺度，即係手拖手想做人鏈嘅啦。嗱，另外咧就係民陣啦，佢哋亦都係話咧，即係8月31號咧會。是想再舉行另外的一次集會遊行，而學生的方面他們都說是會罷課兩個星期的，主要是講大專學生，如果13號之後都是沒有回音的話就不排除升級了。我們再看完就是基本法委員會的前副主任梁愛詩今天接受本台的新聞部訪問的時候，他就說是未聽聞中央設定十一國慶前為死線，佢有一個咁樣嘅說法，咁但係種種嘅嘢加起上嚟，其實雙方面或者係三方面，講緊政府、特區政府、中央政府同埋示威嘅人士，有冇死線存在？ 其實個死線咧，我諗係互動嘅，即係我相信咧，即係點解梁愛詩喺一個星期之內已經第二次即係發表佢嘅講話啦。咁另外你會發覺呢個星期啦，曾玉成啦，甚至曾俊華都會出嚟講啦，即係曾俊華就 拋票片添， 係啦，就佢直情係用一個打呢個比較軟性嘅牌咧。其實我相信大家咧喺上個星期或者再上個星期，你睇到中央其實已經好強硬嗰陣時，甚至係話到明後果自負嘅片都出埋嚟，係即係不排除用呢個基本法14加18条，甚至系可能用埋释法咧，系可能要解决香港呢个所谓嘅暴乱事件，甚至佢用颜色革命去形容。咁我相信香港有啲有心人系冇理由系听唔到呢啲风声嘅，即系连我哋呢啲所谓坐喺侧边嘅都喺度，即系叫做说三道四嘅人咧，我亦都相信，因为佢哋听咗啲风声或者感受到一种压力之下咧，而大家不得不走出嚟去表态，或者系希望将个局势降温。我相信林郑月娥亦都搞呢个所谓沟通平台嘅筹备委员会咧，亦都系出于咁嘅背景之下。 今日是波罗的海之路30周年，而香港搞呢个咧就系仿效当年波罗的海之路嘅一个香港之路。 我自己会好觉得咧，依家有任何一啲嘅方法可以做，而有一个嘅即系叫做维持翻嗰个和理非嘅时候咧，我都觉得系值得要去做嘅。但你话及到就系有冇一个嘅死线咧？你话班示威者有冇死线？我唔觉得佢哋有死线啊。但你话个政府系咪真系冇死线咧？好坦白一句，有啲嘢唔需要讲出口嘅，大家心里面自己已经系有一个嘅概念，大家都知得到中国人系有啲咩嘢最紧要就系讲紧嗰个嘅面子啊嘛，大家都会话啲哇七十周年嘅一个国庆，神禁咗几年前就已经系大肆宣扬啊，就系话到呢个七十。今年是一个70周年啦，人哋跟住又做好多好多好多样嘢嘅时候，你话到佢唔会去紧张呢一个嘅70周年呢一个国庆咧，我真系打死我都唔信咯。 好，嗱，休息一阵啦，听一节咧7:30嘅新闻报道，翻嚟咧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嘅电话号码18723一，咁啊，听一节新闻报道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港铁公布今晚9点暂时关闭葵芳站，荃湾线列车亦不会停葵芳站。港铁话最近葵芳站先后多次被示威人士滋扰，车站设施寻晚更被人恶意破坏，亦有人包围车站控制室，以强光照射当值职员，有乘客受到滋扰。鉴于相关人士表示今晚会再到车站，港铁基于乘客和员工的安全考虑作出有关决定。港铁又说希望乘客体谅， 并且已经就有关安排和相关政府部门沟通。消息指，港铁正准备今晚向法院申请临时禁制令，高等法院将会紧急开庭处理。据了解，临时禁制令将会禁止市民逗留，以防止有人阻碍港铁正常运作。有关申请将会由高等法院法官周家明处理。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下午在记者会证实，港铁正在处理申请禁制令的工作，但拒绝透露禁制令的涵盖范围等详情，只是说相信稍后申请情况明确后，港铁会向公众交代。有反修例的网民发起香港之路手牵手捉人链活动，晚上七点起在全港多区的港铁站外集合，然后在行人路手牵手捉成人链，重申五大诉求。在旺角站出口外的弥敦道，已经有多名市民在行人路上聚集，分别向油麻地和太子方向排成人链，群众排成上旺角道天桥，排队上旺角道天桥，人链连绵往太子方向，大部分人都戴上口罩，手持以多国语言写成的标语，内容是感谢海外支持香港人争取自由民主。尖沙咀星光大道海旁亦有市民组成人链，葵芳站外亦有过百名市民组成人链，队尾延伸至葵芳行人隧道下面，大部分人都是戴上口罩，举起印有823手牵手心连心的海报。港澳办前主任王光亚在北京首次开腔回应近期香港局势，他说对香港目前的情况感到痛心，批评一小部分人将香港搞乱，对香港无好处。被问到特首林郑月娥是否应该先回应诉求，王光亚认为林郑月娥已经作出必要的回应，他又说在这样的气氛下怎样回应，如果有人非要将香港搞乱，是香港人自己倒霉遭殃。至于应否出动解放军处理事态，王光亚说基本法有规定。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有烟霞。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星期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少，天色好转。而家嘅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一些公共交通安排先啦。咁就系关于港铁嘅。咁啊，港铁葵芳站喺今晚9点起咧系会暂时关闭嘅。咁啊，荃湾线列车咧亦都不会停葵芳站。请乘客咧考虑更改行程或者使用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啦。葵芳站在9点起咧系会暂时封闭，荃湾线列车咧系不会停葵芳站噶。咁至于其他路面嘅情况咧，新界啊，之前咧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段咧就有坏车阻路，头先都好塞车嘅，而家坏车走咗，咁车龙咧就有待消散噶。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排到去铜锣湾百德新街咁滞噶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短咗啲，喺马会大楼落去湾仔嘅支路仲系多车，龙尾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净系公主道过海比较繁忙少少，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北角消防局，九龙入口过去港岛都多车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咁啊窝打路道个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支路嗰边个龙尾去到钻石山，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亦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咧而家就九龙去将军澳方向多车啦，龙尾喺观塘泳池附近。 九龙路面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新蒲岗景泰街一带多车，龙尾到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段都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界限街。咁啊，新界咧。而家屯門公路同埋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黃金海岸嗰段咧，都係分別多車噶。屯門公路嘅龍尾近小欖。咁另外提下大家咧，就係麗景嘅念祖街，因為爆水管啊，咁所以咧敬祖街嘅車輛暫時禁止咧，係暫時不能夠轉去念祖街嘅，因為咧念祖街爆水管啊，有封路措施。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長者喺晚上或者能见度低的时间出街，可以穿浅色或者是鲜色的衣服，比其他的道路使用者可以清楚地见到你。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伤。安楚西，伤到六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李以华，伤到八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吴芳，伤到两岁女儿的福利事宜。冯晓欣，伤到一岁女儿的福利事宜。戴大贵，伤到十三岁儿子的福利事宜。余晓晴，伤到两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刘佩恒，伤到两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郑蠢燕，伤到十一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张晓楠，伤到三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又请下列人士的母亲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伤。七岁女童梁晓玲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星期一至五十点七，大城小事，有嚟自北京嘅焦炳恒。 中国社会真系好复杂噶。 冲绳嘅岑浩谦。 点解啲日本嘅年青人会中意翻乡下耕田？ 韩国嘅黎慧欣。 我爸咧就自称自己系烹面族。 加拿大嘅卢业薇 就喺温哥华嘅中心嚟嘅。 美国嘅严剑容。 两宗枪击案震惊全国。 星期日晚十二点到两点半，大城小事精华版，一次过重温精彩节目，同你站高一点看世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關於反修例嘅風波啊，有好多嘢，好多唔同嘅角度咧，我相信市民都想議論嘅。都歡迎你打電話嚟1872311傾下。電話旁邊啊，有陳先生啊，陳生你好， 係你好啊， 你好 係啊。其實咧，我覺得今次嘅事件裏面咧，無論係政府又好，差人又好，示威者又好，都有做錯嘅地方，但係都。各方面都好啦，都有输有赢啦。但我觉得成件事最主要是民意咯。咁我唔明示威者佢哋其实想要嘅系乜嘢？佢用嘅手法嘅手段做嘅嘢，都系输晒民意嘅。我觉得，例如咁讲啦，佢堵塞道路，做乜唔俾人行咧？人哋行，佢又要闹人；人哋除地铁嗰啲，人哋搭车，佢又要唔俾人哋闩门咁样，咁咪输民意咯。其实咁。同佢想要嘅嘢有啲背道而馳，我覺得有啲。咁譬如嗰啲八達通，琴日葵芳站又唔俾人入閘，做乜要鬧人哋咧？人哋要拍得八達通入，你咪俾人拍咯，係咪先？做乜要鬧人嘅？咁好似差人或者都有錯嘅，做到好攰好敏，咁或者有啲喂又鬧錯咗人或者點樣，咁或者都有打錯人唔奇嘅。 咁但係我覺得各方面都睇下點樣克制啲咯，啲手法唔應該係咁樣咯。但係差人有方面，我覺得就應該要體諒一下嘅都即係體諒差人嘅辛苦啦。都咁講真，如果差人唔出嚟嘅話，咁下都話黑警黑警死全家咁樣鬧人哋，咁差人全部係咪罷工唔出嚟？咁點啊個世界？個香港會變咗點啊？ 嗯，明白， 係咪先？ 明白。 同埋亦都，我覺得嗰啲訴求。咩叫拉咗唔告得要放？咁你话你有200万人出嚟咁样，政府逼唔系合理化嚟噶嘛？政府唔听你意见，你出嚟犯法就合理嘅咩？咁我够听日话民生做得唔好，我有300万人打劫晒全香港汇丰，系咪可以拉咗唔告得要放啊？即系我觉得有啲嘢，食得咸鱼有得学。你要做呢件事情嘅时候，你就咪要接受个后果，一系你就赢嘅，除非。系咪先？但系冇可能咁样执住话唔回应你，唔回应你，跟住就不停继续犯法，就系合理化噶嘛？不停去影响别人，系咪先？唔系咁样，我觉得。 明白，多谢晒你啊，陈先生嘅意见。其实陈先生头先又讲到，无论系警方啦，同埋示威者咧，两者之间佢哋嗰个处理嘅手法啊，或者佢争取佢哋嘅目标咧嘅手段问题啦。特别佢亦都提到咧，就系警察嗰个手法啦。当然啊，陈先生都体谅到警察而家所承受嘅压力啦。嗱，讲到警察啦，其实今个星期咧喺北区医院有一个嘅片段咧，系一位。因为醉酒闹事的人士就被拘捕了，然后在那个精神紊乱病房那里遭受到三名的警员，主要是其实有两名的警员虐打了，三名警员已经是被起诉了。今次的事件其实对于警方的形象来讲都相信会是另外的一个打击。如果我们看回整个在今次修例风波里面，其实警察是付出了啲乜嘢嘅代价呢？咁今日亦都有传媒啦做咗一个嘅跟进嘅专题嘅访问，有线电视咁亦都访问咗呢，即係前线嘅警务人员嘅化名，咁亦都指出係即係佢哋所承受嘅好多怒气啦，同埋亦都有对于警方使用卧底啦，以及係即係一啲处理示威者嘅手法呢，即係有一啲嘅非议啦。咁嚟緊呢25号呢，有一班叫做警察家属连线呢，佢又申请咗举行一个集会，咁应该呢而家就係话係不获得不反对通知书噶啦，会喺遮打花园嗰度进行嘅。咁佢哋个目标咧就系叫做还警于民。好啦，两位点样去解读还警于民呢四个字咧？胡丽云， 坦白一句咧，我谂我都解唔到，即系究竟咩叫还警于民？因为即系我谂佢哋定呢一个还警于民嘅时候，有佢哋自己一个心目中嘅一个嘅解法啦。但我估计嘅就系话到，可能佢哋都因为。即系见到成件事件发生咗咁耐啦，过去亦都陆陆续续有见得到有一啲嘅警察嘅一啲嘅亲属都用一啲嘅方法嚟到表达到佢哋自己其实对成件事件，即系差人喺当中嗰个嘅个角色里面咧，都陷于一个嘅挨打嘅状态，甚或就系被逼。要上前线嚟到去即系承担呢一个嘅政治风波，呢一个嘅不公平嘅对待啦，佢都有表达个声音嘅。所以我有怀疑嘅就系话到呢一班嘅家属，可能佢哋都好想去清楚地向社会去讲翻，就系话到其实有一群嘅差人，佢哋的而且确，佢哋真系想以保护香港市民大众。嘅安全为佢哋有一个嘅自身嗰个嘅工作嘅宗旨，而引致到嘅就系话到，即系希望社民大众能够可以明白理解，甚或最支持佢嘅。但系即系无奈嘅就系话到，哪管佢依家系用乜嘢嘅方式嚟到去讲都好啦，你见得到嗰四个即系警察嗰四个职方嘅协会。全部都话及到事件，即系佢哋又唔知道又唔关佢哋事等等嘅嘢。但系呢四个职方嘅协会咧，过去就好多时候好高调喎，嚟到去即系点样样去闹示威者，辱骂示威者，又或者就系觉得即系佢哋有佢哋自己一套嘅说法嘅时候咧，咁所以引致到嘅就系话到四个峰会都唔能够可以有一个嘅共识。嚟到去表達嘅時候咧，我有點而懷疑嘅就係呢一個嘅警員親屬連線咧，可能都係純粹即係，只不過就係有部分即係 良好意願的人走出來，來到去嘗試用一個的完勝這個方法，令到社會大眾能夠明白他們的。但這個訊息很重要，這個訊息真的很重要。這個訊息的重要性是在於就是說到講給市民大眾知得到，有一部分的警員，有部分的差人，其實他們都是真的真心地很希望能夠可以做回他自己應有的一個的職份，而並不是現在被政府利用了成為了一個的政治的擋箭牌。 潘石權， 我就覺得即係今次不管是你正話提到嗰、那個即係虐打事件啦，即係嗰個喺 北區醫院， 北區醫院嗰度啦，亦或係有一啲濫暴啦，或者即係用一啲暴力係超乎咗應該要用嘅暴力啦，去拘捕呢、這個即係今次修例引發嘅示威活動嘅示威者。但係我哋唔能夠唔承認咧，即係話我哋諗翻轉頭喺。這件事的之前呢，我們香港警察其實在世界的排名呢和個治安程度是全球前列的。還有呢 ,2018 年呢我們的個治安水平呢是差不多是歷史新低的。我們也可以這樣說，就是說究竟警察是不是真的好像今天示威者所說得那麼差，又或者是那麼離譜呢？即我覺得是在情緒化的世界裏面，就所有嘢都可以噏得出嚟。但是我哋話說回來，在整個衝擊運動衝擊裏面，其實警察所使用的武力呢，其實是不是算是一個不合理呢？如果你睇翻咧，過去兩個星期，即係喺警察公共關係科喺四五中嘅會裏面，佢都講過一句説話，就話當然。未必好多人会同意呢句，就係话如果示威者唔用呢个暴力嘅话呢，警方係唔会用武力嘅。咁呢个解释就係你可以睇到呢，其实喺最近有三几次嘅冲击里面，包括咗係前晚喺个对峙里面呢，其实只要你示威者你唔去冲击警察嘅防线，其实警察係冇必要开呢个催泪弹嘅。咁而喺好多时呢，我哋就问返，即使出现呢个咁嘅情况之后，我哋又问返香港警察是不是差到咁呢？仲有，其实我哋系唔可以将个矛头系摆在警察嗰度，原因得一句嘅啫，就系、是、大家都讲咯，呢个政治问题嘛。 咁环境于民点理解好咧？ 所以其实我谂佢哋系搞错咗个字啫，即系用呢个字系唔系好啱嘅。因为点解咧？即系因为喺呢阵时咧，去講呢啲説話咧，其實係大家都聽唔入耳嘅。就算我正話所講，我哋香港警察咪即係學示威者講到差成咁，呢句説話可能咧，十年後或者一年後咧，大家都會覺得啊，應該係啦，佢哋都做得唔關佢哋事嘅啫，咁樣都係邊個衰嘅啫，咁樣。咁但係呢一分鐘講嘢，我都可能俾人鬧嘅，係咪？咁所以我覺得用一個理性嘅評論咧，係一定我哋一定要 keep 翻住呢種嘅觀點。但我又覺得你要調翻轉頭諗下，從警察嘅家屬。同警方有關係的朋友或者家人咧，不過佢哋都受好大嘅衝擊啊。咁佢哋都係人嚟嘅啫。咁點解我哋覺得佢哋係有問題嘅咧？咁但係示威者嘅行為，我哋就可以理想化、浪漫化、合法化咗佢，甚至英雄化咗佢。咁但係點解我哋唔用一個受害者嘅角度，正如胡麗雲話：，喂，嗰啲人要飛翻屋企喎，咁你做咩阻住咗佢咧？係咪佢真係要趕住翻屋企啊？我哋唔可以阻住個機場運作啊嘛。咁我哋要有啲同理心啊。調翻轉個警察，佢都係家人嚟，我連家人都犯埋嘅，唔合理係嘛？ 我哋一齊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当社会大局影响到我哋睇障人士嘅小世界嘅时候，可能会引致各种各样嘅情绪反应噶噃。我哋应该点样应付呢？ 教育心理学家欧爱娜会嚟为我哋指点迷津。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郭立春、邱贤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星球 新秀训练班， 九中上堂啦！ 年轻人自杀嘅风潮最近有蔓延趋势，原因喺边？同学业、社会气氛，定系同政治诉求有关，因而令佢哋以生命作出控诉？青年人应该点样面对负面情绪同埋资讯？今集请到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叶少辉教授分享一下。 星期六 下昼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球新秀训练班。 当初的决定究竟是不是对的呢？ 嗯， 这个是不是口头禅？ 是啊，是啊， 哎，我觉得当初不是这样的话 就不会好像今天这样 的，但是我们的人生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是一条直线呢？ 是， 其实每一个决定就会带出有三四条不同的走向。 今个礼拜请来无忘爱主席范宁医生和大家谈生论死，留意星期日黄昏6:30到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喺最近嘅社會氣氛之下啦，亦都有幾件事件咧傳出咗嘅。有人咧就聲稱咧，佢哋由香港翻去內地嘅時候咧，就過關嘅時候俾人檢查手機啦，然之後咧就要強迫佢哋咧刪除咗一啲係可能係同反修例示威啊活動啊相關嘅一啲嘅照片先至過到關啦。咁亦都有人咧就聲稱咧話佢喺航機嗰度咧係俾即係。機組人員就嗌佢個名咧出嚟，然之後俾內地嘅相關嘅執法人員咧係帶去嚇，同佢傾偈咁樣啦，有人聲稱係咁樣啦。咁亦都咧，另外有一位咧就係英國駐港總領事館嘅香港人咧，譯音叫做鄭文傑咧，就話喺今個月嘅8號喺深圳咧搭高鐵翻香港期間咧，同家人失聯嘅。咁根據咧。环球时报的独家报道就引述咧，留沪警方话，郑文杰咧喺8月9號咧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嘅第66条嘅规定，即系涉及咧卖淫嫖娼，而被深圳警方咧行政拘留15日嘅。郑文杰嘅家属咧就话不作回应，认为公道自在人心。咁跟住我哋都睇到咧，今日加拿大方面咧亦都有一个嘅消息，就话加拿大驻港领事馆表示咧已经暂停香港员工前往中国的公干安排，但是就未有解释相关安排的原因。两位，这么多事件摆在一起，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分析？胡丽云， 我觉得这件事件，特首如果他要显示他自己是很希望能够可以处理到现在那个大灾难的时候，第一部分他可以做得到就是这一件事。他应该是立刻跟这个聂德权去讲一讲，或者他自己的能力再跟中央来对讲一讲，为什么这一班的香港人他去到内地的时候是可以这么被内地的公安事务忌惮地来对去看他的袋子，看他的电话，抄低里面的一些资讯等等等等嘅嘢，當然你都可以講話，哇！因為已經係進入咗佢個地方嘅咯，咁佢可以用佢自己個執法權嚟對佢做啦。咁佢當然可以咁樣講嘅。但係個問題嘅就係，都要去講得到一樣嘢，你要合理咗一樣嘢嘅就話到呢班人佢有咩嘅地方係令到你覺得佢真係係一個嘅疑犯，而引致到你咁樣去即係 stop and search 咧。而另外一方面嘅就係話及到今日。走嚟講到話呢一個嘅英國領事館嘅職員嗰一啲嘅説法嘅時候咧，嗱，我一定要好強調咁講，大家可能每次聽得到內地嘅一啲嘅官媒這樣那樣嘅一個報導，這樣那樣有一個嘅説法嘅時候咧，大家就即刻好 alert 好驚啊，覺得呢件係可能係一件事實，又或者大家都要去聽，大家都要啊，嚴重認真地嚟對待呢個説法嘅時候。我已經三番四次嘗試去從任何一個途徑嚟到去了解翻《環球時報》究竟係咪真係咁把炮咧？喺個國內嘅官方媒體裏面嚟講，連《人民日報》嘅人都同我講嘅，唉，佢聽完之後佢係，唉，算罷啦，笑下，就咁樣樣嚟到去同我去講，究竟《環球時報》喺佢哋呢啲嘅即係正宗嘅。即是这个的由中宣部直接控制的一些的官方媒体 的分量是怎样。所以引致到你说这个的胡锡进再次这样来到去传递一个这样的讯息出来，当然可能是真的。但是大家也都要去明白，听的时候都要去理一理解我们中国的国情是一个怎样的国情。一件事未有当事人走出来对他讲的时候，就单凭这些这样的说法来到信以为真呢，哇，真的我都要用 PPRB 阿 Sir 咁讲，太多 fake news 了。 潘石权， 因为他这个不是环球时报，即不是只是他讲的，他是罗湖的公安局讲的。咁问题呢，我就觉得听日呢就23号，理论上呢就呢位姓郑嘅。咁就應該放出嚟㗎，因為15日啦嘛，係咪？咁我諗佢出嚟佢自然會講嘅。即係我覺得呢個呢應該等返究竟嘅情況係點樣呢。但你只係提咗一個問題呢，就話即係 我哋每一日咧翻去大陸嘅人咧有幾十萬人，究竟有幾多人俾人拉咗，或者俾要睇呢啲嘢咧？嗱，當然我會覺得咧就係唔應該睇啦，唔應該喺冇合理嘅懷疑佢犯法之下咧，你要睇佢手機或者什麼。當然佢喺法例上面，佢梗係有權去咁做啦，係咪？即係我哋去到任何個國家。个警察话要搜我，或者我去过境嗰阵时，佢搜我啲嘢，我都冇付嘅。但系佢要睇我手机呢一样嘢咧，喺我哋行呢个所谓民主社会或者普通法嘅世界里边咧，我哋似乎就唔会接受得到嘅。咁所以我会觉得咧，就系大家，我除咗可以讲话大家要小心啲之外，我冇能为力嘅，因为呢个系已经你进入咗人哋嘅国家，进入咗人哋嘅世界里边，亦都要提醒翻自己就系、是。即系唔好以为我哋喺香港所有嘅言论咧，去到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地方咧，都系可以受保障咯。因为我哋所以点解要珍惜一国两制嘅意思，就系话我哋就系有呢个咁嘅言论自由嘅空间咯，系咪？咁但系如果当你过咗境之后，或者去到人哋嘅边境入到去里边之后，咁你嘅言论空间原来系收窄咗嘅。即使你拥有嘅图片或者你拍落嚟嘅相片咧，原来都可能俾人哋删咗去。咁所以我自我係好無奈嘅，其實講呢番説話嗰陣時，即係就好似你正話第一個問題問我，即係關於國泰嗰件事一樣。 嗯，最後啦，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咗一份文件，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根據政法委嘅微信咧，就話佢哋係要成為紐約、倫敦、巴黎、東京咁樣嘅國際一線城市，其中嘅戰略定位咧，包括係成為法治城市示範。點睇？是咪香港可以行埋一边啊？ 我自己觉得咧，佢今次最重要讲咗一样嘢嘅。我哋记得之前咧所讲呢、這个九加二啦，即系大湾区嘅发展系九加二，系九个内地城市加两个特区啦。咁你可以谂下当时咧喺香港系政策倾斜嘅，就算喺国内城市，包括深圳同广州咧，其实都系有微言嘅，就觉得咧点解觉得要将香港要变成所谓金融中心嘅龙头啦？甚至係認為係即係將創科啊要拉上埋呢個深圳一齊咧，咁但喺今次裏邊咧會發現得到咧，佢係講得到咧，話到明要將深圳要建成世界影響力嘅創意同埋創新之都，仲要增加咗金融領域。咁我好相信呢句説話就係將深圳變成 Plan B 啦，即係中國香港嘅金融中心 Plan B。咁其實咧，我哋睇翻一樣嘢好有趣嘅。我哋舉一個例子，譬如華為咁啦，華為咧就突然之間就俾人哋封殺啦，俾美國。好啦，咁咧就 Android 就話你又唔用得我呢個作業系統啦。 但係佢有個備胎系統出咗嚟啦。 點知原來佢一早有個 Plan B 啊，有個後備喺度，仲有呢個板凳深度非常之強嘅鴻蒙系統。咁所以我相信咧，深圳就係鴻蒙啦。第二係一個板凳好勁啦，呢、這個板凳深度。 胡麗雲。 我谂好多传媒咧一见到呢一个咁嘅信息出嚟之后咧，就会即刻同现在香港嗰个状态嗰个嚟到连接，就话到深圳嚟到取代香港嘅，将会系呢一个嘅即系中国国家嘅政策。但大家一定要去清楚，都系嗰句，要睇新闻，你一定要去揾翻清楚嗰个嘅始末系点。呢、這、一个咁样嘅咩深圳，真系好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即系呢一咁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咁嘅先行示范区，其实早喺两三年前就已经系推咗出嚟噶啦，两三年前啦， 依家只系俾细节俾你嘅啫， 依家只不过细节都冇啊，佢讲紧嗰啲咩5G 啊、人工智能啊、网络空间科学。呢等等嘢，其實大家一定要清楚一樣嘢，中國個國情咧有得好特別嘅，有好多樣嘢咧，其實咧佢好多時咧佢要推出嚟，實可能係好低調咁嚟到去進行。第二樣嘢咧，可能拆建式嚟到去進行呢一啲咁咩5G 啊、人工智能啊等等嘅嘢，其實大家如果有少少嘅記憶，過去都已經係不斷講緊係做緊嘅啦，而引致到就點解我哋？香港嗰個創新科技局嗰度，嗰班人就係話到啊，我哋都要去配合啊，又跟住又揾好多嘅啲 IT 嘅高智商嘅人嚟到去參與嚟到去其中，所以引致到呢一啲咁樣嘅大政策早已存在，只不過就係連一個實際上佢點樣去具體嚟到去進行呢一樣嘢咧，都並未有交代，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明白事件嗰個來龍去脈點樣。 好多謝兩位，拜拜。